石。紧急事务管理局驻当地的官员说，救援人员已经发现16具遇难者遗体，救出9个被困人员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仍有数量不明的人被困在废墟。官员又说搜救工作持续，但拉各斯曾经大范围落雨，一定程度上影响救援工作。警方昨日下午起在清水湾一带搜捕一名连环爆窃犯，至今未有发现。警方昨日下午在下洋搜捕一名连环爆窃犯期间，远距离发现一名可疑男子。男子发现警员之后立即逃跑，警员在附近发现几件物品，怀疑是近日在将军澳发生的爆窃案赃物。其后将军澳警区联同东九龙机动部队、冲锋队、水警和飞行服务队在清水湾上下洋一带搜捕。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相当温暖，亦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天气转凉。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 80%。 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各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2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6052点，上升1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630点，上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2，日元113.98，瑞士法郎0.915，加元1.241，人民币6.40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兑美元0.71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45美元，卖出17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搭扶手电梯方便又快捷，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酿成意外，所以搭扶手电梯千祈咪睇电话，要紧握扶手，左右两边都企得，临到地面就提脚踏过去，小朋友要有大人陪住，推住 BB 车或拎大型物件就要搭 lift。 机电工程处提提你，细节要留意，齐手规搭扶手电梯。 想要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希望各位听众喺星期三嘅早上十一月三号，个个都系精精神神啊吓！出边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咁啊开始咧就系今日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朝头早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啊，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做人咧，每一日都有好多好多需要咧，就系记住嘅说话，或者记住嘅一啲事情。有好多人咧都会觉得，哇，日日都喺度记住咁多嘢，的而且确咧系好辛苦啊。又有啲人咧，佢会觉得失忆咧，好似系最好嘅解脱一样。对你嚟讲系唔系咧？所以成日都讲笑咁讲，有啲人咧。是扮失忆，因为他们能够窥探得到失忆带给你的一种快乐。一个人失忆、啊、有阵时未必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来的，不过在我的角度来讲，失忆都是个藉口来的，只是我们应该可以讲成不记得。发生在我们脑海里面的事情，其实全部通通都在这里。我们会随着自己的心情去到选择，到底有些什么是记得，有些什么是不记得。例如特别要小心的事情，我们会用心去到记住，好像以前读书记住课本的内容一样。但是有些不开心的事情，可能你会选择，没错，是你会选择忘记。一个懂得去到处理自己记忆的人，的而且确对他来讲，在人生入面可以免去很多麻烦，也都可以带来很多的方便。今天的你会选择记住些什么呢？又会选择忘记些什么呢？记住的当然是一些令到你开心，还有可以令到你充满着力量的说话啦。 揾你一首歌曲啊，佢系嚟自 Aaron 郭富城嘅《失忆谅解备忘录》。朝头早嘅时间，有啲乜嘢你会记住？又有啲乜嘢你会选择忘记呢？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世界，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最近天气咧都凉凉地啦，朝头早呢啲钟数都系廿零度啫，唔少人都受到鼻敏感发作嘅困扰，又或者系皮肤过敏，又打乞嗤又皮肤痕，都几辛苦噶。如果想减少呢啲敏感嘅症状，可能就要从预防致敏源入手啦。有皮肤科医生就话，其实尘螨是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致敏源，无论是被铺、枕头、床单等等，都是高危的地方。除非你不睡觉啫，否则咪好难避免。皮肤科专科医生胡慧福就话啦，尘螨是日常生活当中经常都会出现的致敏源，它在棉被、枕头、床褥、床单、地毡，甚至乎在窗帘可能都会出现的。人类一旦接触尘螨，不论是他们的尸体或者排泄物，由于尘螨的粪便是含有特别的致敏蛋白质，一旦被人体吸收和渗入皮肤，就会导致过敏反应了。其实要预防尘螨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首先要了解一下尘螨的特色。尘螨喜欢摄氏大概22至26度，湿度70至80%左右的环境，那就是跟我们现在的天气差不多咯。虽然它们最多只可以存活大概3个月，不过每次产卵可能都会有几百只。如果不小心吸入了尘螨和它的排泄物，就会诱发到鼻敏感、皮肤敏感、哮喘等等的了。所以今朝早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啲乜嘢方法可以对付尘螨啊。头先讲到尘螨鍾意特定嘅环境温度同埋湿度，所以控制环境湿度同埋温度就非常之重要啦。大家不妨尝试下，每一日外出之前记得要锁好啲门窗，并且最好呢就可以有少少时间开咗个抽湿机，将相对湿度设定在50%左右，这样就可以减少尘螨的滋生了。其次亦都要避免用尘螨喜欢的家具材料，例如室内不要铺地毡，又或者不要用一些很大片会落地的窗帘，床上面不要放那么多毛公仔、揽枕等等，这样就会好一点。再者就要多些清洁自己的家居了，最好每星期最少清洗一次寝具，换晒啲床单被铺。建议用摄氏50度以上嘅热水，或者添加防螨洗衣精清洗，将尘螨杀死。最后，亦都建议大家可以使用一啲防螨功效嘅寝具，例如系床垫、床单、被单等等。如果当中有天丝、羽绒、有机棉等等，原来都有防螨抑菌的效果的，这样对于皮肤敏感的人应该就会舒服一点。记住刚才分享的 tips， 希望持之以恒，久而久之可以帮你改善到皮肤敏感和鼻敏感为你带来的困扰。 怕被爱，怕你将发现有谎话存在，望着亲历眼神想珍惜却无力负载，我犯错，每次吵架后最终都会被原谅，但彼此笑容为何仍牵强？有时相拥以后再一吻，熟练如像至亲。 没面目坦白，和谁犯禁，不知道为何没勇气，只知道没权利爱你。 I'm sorry, I'm sorry for this pain， 道歉或更卑鄙，将所信诺言亦背弃，解释也没余地，而失恋却非演戏，恨缠住你亦连累你，仍不想放开你。我任性，太爱工作，又太想早晚被陪伴，让彼此爱情成为不满，并未贪新厌旧更可怕，内若其实更差，只因贪心抱着你跟他，根本摧毁大家。不知道为何没勇气，只知道没权利爱你。I'm sorry, I'm sorry for this pain。 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80%。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嚟到晨光城语百科，喺我哋沙漠嘅时候，成日都会见到一种嘅现象，呢种嘅现象就叫做海市蜃楼。海市蜃楼都好神奇嘅，因为佢可以咧就将唔同地方嘅物景啊，去到咧就系投射喺远方。哲学嘅嘢、物理嘅嘢，我哋就唔睇啦。每年的春天、夏天雨过天晴的时间，原来不少的地方都会就是见到很特别的情景的。特别是近啲沙漠地区，他们隐隐约约都会见到在附近的地方又会出现一座又一座的城市，一个又一个的小镇。当然这样讲的话，当然其实这些就是海市蜃楼，是以幻觉来的。以前的中国呢都一样会见到这么多不同的海市蜃楼的了。他们甚至乎会见到城楼里面的人人来人往，车马不断，一片又一片繁华的景色，不过呢又会突然之间消失了的了。以前的人他们很多呢都对科学缺乏知识的，不能够正确解释这些的自然现象。当然实际上就是光线经过大气折射的一些结果啦。直至到后期的时候，人类开始明白了，知道这些叫做海市蜃楼， 甚至乎将呢啲嘅叫做知识咧，去到一啲嘅村落同佢哋讲，你哋成日见到呢啲一座又一座嘅城市，其实唔系啲乜嘢天堂啊，唔系啲乜嘢特别嘅地方，唔系去唔到嘅，其实系喺更加遥远或者不知名嘅地方投射过嚟。更加将海市蜃楼呢一个嘅名字啊，解释俾其他人听添。原来以前咧，佢哋话到啊，海市蜃楼嘅蜃，蜃咧就好似一只巨型嘅青蛙一样，可以咧就系吐出一啲嘅空气嘅。当吐出空气嘅时候，就好似变成一座又一座嘅城市、村乡、小镇。当然呢啲系神话啦。以前嘅人，当佢哋认识咗海市蜃楼嘅景象之后，原来佢哋都会将海市蜃楼比喻成为一啲虚无缥缈嘅事实或者事情。佢哋话到啊，当呢啲嘅事情出现咗之后，其实都系海市蜃楼，就好似幻觉一样。喺今日我哋嘅工作，喺我哋嘅生活入边，我哋见到好多嘅啊，似真又系假。镜花水月的事情，会不会都是眼前一亮的海市蜃楼呢？要用你的智慧好好地判断啦。早上的六点半钟，咁啊，转头翻嚟二大普通话台，继续晨光第一线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同欧盟宣布一项全球伙伴倡议，目标是到2030年前减少温室气体甲烷的排放。在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全球领导人峰会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有关消息。这项倡议名为全球甲烷承诺，争取将甲烷排放量和2020年水平相比减少 30%。 甲烷是较主要的温室气体之一，在人类活动导致全球暖化当中占比约三分之一。美国和欧盟最初在今年九月提出这项倡议，目前已经有超过100个国家签署初步意向。根据倡议，压制全球变暖的焦点是发电和清除树林等人类活动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但各界越来越关注甲烷在争取时间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表示，今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呼吁人类要团结保护世界。他承诺将会再提供20亿美元资金，帮助恢复大自然。上月贝索斯地球基金承诺，今年将会投入10亿美元，重点放在环保。贝索斯在气候大会上说，连同最新公布的20亿美元资金，这30亿美元投资将会专注推动环保、恢复和粮食系统改造。英国首相约翰逊为在苏格兰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会场并没有设置无障碍通道，引致以色列官员不便致歉。患有肌肉萎缩症要用轮椅代步的以色列能源部长艾哈拉星期一参与大会期间无法入场，以色列政府投诉。艾哈拉向传媒表示，前往会场的官方接驳车辆在设计上无法搭载轮椅，主办单位亦都不允许他乘坐自己的车辆入场。他在会场外等了两个钟后，无奈返回80公里外位于爱丁堡的酒店。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表示，要对做好今冬明春能源补供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韩正话要多渠道增加电煤和天然气供给，继续找好电煤补供稳价，大力推进煤炭清洁利用，尽快将煤电企业发电能力恢复到正常水平，促进非计划停运发电机组常态化运行，实现应发尽发。韩正指出，最近一段时间有关方面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强能源补供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充分做好应对出现极寒天气的预案，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隐患，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和能源安全补供，确保民众过暖温暖过冬。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相当温暖，亦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天气转凉。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可能会有后遗症， 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国共之战即将升级。 当解放军以为能够和平解放天津，但最后都要开战，咁如果北平同天津一样开战，咁祖国灿烂嘅文明仲能唔能够保存呢？ 港台电视三十一，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嗨，我是李丽蕊啊。以前做清晨快活人的时候呢，自己呢在出边仲有其他工作㗎喎。录唱片啦，拍电影，又要做电视，身兼数职。有时拍完通宵戏呢，要直接返去电台做朝早节目嘅。依家二台 DJ 当中都有一个好得放松嘅，佢就係晨光第一线嘅阿欧啦。 多谢你啊 ，Sarah， 真系唔敢当，我点同你比啊？你系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嚟噶嘛？我要向你学习就真。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睇下几点先。我6:37，出面是24度啊，咁啊听緊咩台呢就唔使睇住啦。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白元浩就打电话俾阿 Kitty， 早晨啦、 啊。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今日是星期三啦，咁啊照道理好容易个人就懵懵松松咁啊，但大家记住提起精神啊。 系知道，不过听而家出面我望到嘅天气咧，都真系好适合懵懵松松，因为呢个太阳白白又未出嚟啦，咁啊凉凉地啦，有啲阴阴暗暗咁，好似系咪啱啱落完少少毛毛雨？ 哦，今朝系啊，今朝我翻嚟嘅时候咧，近住边度咧，一去到沙田附近就已经落雨啦。 哦，系系系系。 系哦，咁呢度都沙田隔篱啊。 呢度个地好似都 湿湿地啊， 地咁样，系啊，阴阴暗暗。 阴阴湿湿咁啊。 大家要系啦，带翻把细细啲嘅遮喺个袋度，稳阵啲啦。 系啊，天文台都话有一两阵嘅微雨啊，吓，大家留意住啦。 嗯，今朝早咧，我想讲下我寻日咧上网见到一篇文章啦。咁佢咧就系讲一位前印尼总统夫人， 嗯， 啊黛眉夫人嘅冻龄秘技啊。 系。 不过点解吸引我揿入去咧？因为嗰篇文章嗰两幅相咧，就系、是、一幅就系呢位黛眉夫人嘅20几岁嘅相，另外一张咧就系而家70几岁嘅相，跟住拼埋一齐啦。 吓、啊，冇分别啊？ 又唔可以话冇分别。但系都系即系体型好似冇乜点变，个样又好似冇乜点变咁样咯，都着住泳衣喎。 哇！ 即系如果你见到而家嘅70几岁嘅佢咧，你就一定唔会觉得佢70几岁嘅，即系你叫我睇，我顶笼觉得佢系50岁嘅啫。 吓、啊！哇！好嘢喎，啲冻龄技术。 系啊，所以咁我梗系揿入去睇下有啲咩秘笈啦。咁、今日睇完咧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有几个点嘅，第一咧佢就话佢食嘅早餐咧都系偏向健康嘅早餐、 嗯。 之前我都同小白即系同你倾过啦，好似好多咧，尤其是出街食嘅早餐咧，都系好鬼唔健康啊。即系咧就食下嗰啲包啊，跟住食下嗰啲即系好油腻嗰啲咧。 佢哋就算煎嗰啲蛋咧，咁实好食噶，因为佢落咁多油去煎。 是咪？系啊，好油腻嗰啲蛋啊、扒啊咁样咧。 系啊。 咁呢位夫人咧，佢就话佢嗰啲健康早餐好简单嘅，就食下啲水果啊、烚蛋啊，咁、食翻啲维他命啊咁样样。同、埋因为 食呢個水果咧有果糖啊嘛，咁啊朝頭早咧補充翻少少糖分咧，就可能令到個人會精神啲咁樣，所以佢話水果咧佢多數就揀係早餐食嘅，咁如午餐咧佢話多數佢留喺屋企食嘅話咧，都會食好多唔同種類嘅嘢去補充翻嗰個唔同嘅營養嘅，因為佢話通常佢哋夜晚會出街食飯，可能有啲宴會啊，要見下客啊咁樣咧，咁佢預咗出街食飯咧，就可能會食得放肆啲噶啦。咁所以佢咧就會朝頭早嗰兩餐留翻喺屋企咧，都會食得健康啲，同埋營養均衡啲。咁等佢夜晚，就算譬如啲朋友話鋸扒咯咁樣，咁食好多肉咧，咁可能佢因為 都仲啃得落。 系啦，補充咗咧都唔使咁驚。咁同埋咧，佢有個習慣咧，就係佢話每一日咧都會揾一啲自己好開心嘅事情嚟做嘅，即係哪怕係好簡單，譬如買啲花嚟插下或者聽下音樂啊咁樣，咁令到成日個人咧都有一啲情緒咧係快樂嘅情緒出現啊。 嗯，呢、這個都係喎，這個都啱。 你有冇試過咧？譬如一日放假咁樣啦，放空啦。跟住好似觉得自己乜都冇做过，情绪完全冇起伏咁咯。 唉，我而家放假，梗系我嚟凑仔啦。我几耐冇放空啊？我不知几想放空啊！你提起咗我伤心事添。 哦，唔系，咁凑仔都系好开心。 凑仔都系开心嘅，系啦。 不过你都可以学下呢位夫人，即系一日里面咁多个钟啦，咁可能揾翻几个位系你觉得啊呢件事情即系唔需花你好多时间，但系做完之后系会开心嘅。 会啊，系啊，其实譬如我咧，虽然有阵时就成日望住呢样嗰样啦，但不过咧我自己都中意有机会咧喺条街嗰度踱下步啊，行下，例如我要出去某啲地方工作嘅时候咧，可能我会预早半小时至到45分钟，跟住去到嘅时候，可能第一我唔使迟到啦，第二你都可以喺附近嗰度咧行下，睇下啲人望乜嘢啊，睇下啲人咧做紧嘅嘢，甚至乎咧望下啲橱窗啊，咁啊 window shopping 都好开心噶嘛，系咪？ 系啊， 望完之后咯，系啊，跟住咧自己又觉得咧已经有一种充实嘅感觉，咁唔使买嘢都快乐，几正啊！ 如果你问我咧，就算留喺屋企啊，即系有啲咩可以做到令自己开心嘅咧？譬如我会淋下花啊，即系系啦，淋下花啊，淋下草啊，咁样即系整下啲盆栽啊。咁或者咧，譬如而家呢啲咁舒服嘅天气咧，我只系譬如打开只窗，即系深呼吸一下，即系闻下嗰个秋天嘅气味咧，其实已经令到个人都几醒神。 啊，系，好似夜晚咧，咁有阵时屋企人食饭咁样，咁你知道有阵时会 skip 咗啲餐噶嘛？咁喺呢个时候我就会做咩咧？我就会带只狗落去行下街啦。咁同佢行，一路行街嘅时候咧，你知道我住埋晒喺荒山野岭噶啦，咁又多星星，咁又可以同只狗玩下，咁又帮佢梳下毛。其实呢个时间我都觉得系几舒服噶。 系，咁其实我睇完咧呢个文章，我都觉得都系比较叫做老生常谈嘅一个话题啦。点样可以令到自己保持年轻啊？咁梗系保持嗰个心境开朗，咁啊饮食又均衡又节制，咁其实就已经即系令到你里面开心，跟住出面又开心咁样，咁嗰个望落去咧嘅年纪就会年轻啲啦嘛。 咁啊好啦，希望大家今日个个都开开心心，同埋可以搵翻自己嘅青春年轻啲啊！ 好 啦，我哋转头见，拜拜。 我系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晨光百科。 最近咧都会见到卫生署咧咁啊，讲咗一啲嘅公告啊，贴文啊吓，佢哋就话到啦，咁啊指香港啊。禁售淡水鱼鱼生其实都几十年了，再次就提醒市民，如果吃这个淡水鱼，例如是玩鱼啊、大头鱼啊、山斑鱼啊等等等等等等，随时有机会就感染到寄生虫和致病菌的，严重更加可能会影响到生命的危险，所以都同时提醒市民进食其他含淡水鱼的菜式的时间，例如是打边炉啊，甚至乎鱼片粥啦，其实鱼片粥我好中意食噶，鱼片粥啦，记住啊，咁啊确保呢啲鱼片咧彻底煮熟先至食，而凉拌嘅鱼皮亦都必须彻底煮熟之后，咁啊即系中心温度达到摄氏75至到咧，以及煮啊最少30秒，再用洁净嘅食水咧就冷却，同时亦都建议咧就系落单之前先询问食肆嘅职员鱼皮嘅生熟程度。 好啦，我哋都会知道呢，淡水鱼咁啊，千祈就唔好食呢啲叫淡水鱼嘅鱼生啦。咁但係点解呢咁样？因为最近成日都有人讨论啦，但唔同嘅鱼啊，咁亦都有啲係淡水，咁甚至乎有啲人呢会用嚟做咗呢一啲叫做鱼生。其实呢就要睇返啦，鱼源性寄生虫喺河鱼同埋淡水鱼呢，其实都係属于呢就常见嘅一种叫做寄生虫嚟㗎。一啲鱼源性寄生虫呢就可以感染到人类㗎喎，例如就係线虫以及呢就係吸虫。河入面嘅鱼啊，我哋都会呢就常见到线虫呢就有二尖线虫㗎。至于呢就係属一个吸虫嘅中华肝吸虫呢，就係常见喺淡水鱼，例如是淡水的鲩鱼和相关的品种。注意的事项就是河鱼和淡水鱼其实也可能就带有这些多种的寄生虫。生吃鱼类也都是存有这些叫做微生物的风险。良好的水产养殖方法以及冷藏处理可以大幅降低寄生虫感染的风险。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市民啊，买鱼嘅时候，当然咧就应该光顾可靠嘅持牌店铺啦。既然咧政府都同大家讲咗啦，千祈就唔好进食呢啲叫淡水鱼嘅鱼生嘅话，大家咧就唔好以身试法，食到自己肚饿嘅话咧，其实啊入埋医院，辛苦嘅都系自己嘅啫。我咧就选择揾翻啲健康啲嘅嘢嚟食啦，希望你都系一样啊。 哇哦哇哦哎啊耶，凝望你我突然渺小，故意面前发飙，可否任由你眼睛动摇，回望我我渐快心跳，快要面红发烧，才用笑遮掩眼睛装轻佻，很想将心事放低，很想将心灵接轨，有无事若同在我 I will be alright， 烦闷感觉都熟悉，你若懊恼东西沦为小问题，我It'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 Baby you made my day。看窗每秒漫游细想，竟感应到最美好日常，还为你锻炼我修养，会怕贸然跌伤 No， 甜蜜到开始会懂得思想，很想将生活记低，盼一起将生命发挥，有无事若同在 Oh I'll be alright， 常幻想你细微到每一刻，随时都着迷。Oh, oh, oh,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Baby you made my day。 收听嘅时间，揾嚟呢首歌曲《You Made My Day》，希望今日你都可以有你自己精精神神嘅一天。我系 Anson 边，边边边边到嚟早上嘅24度嘅气温啊吓。6:49嘅时候，咁啊，当然有 Circle 同我哋讲下有啲乜嘢法宝，帮大家减减压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嘅职场 KOL 入边，咁啊当然系有 Circle 啦，精神健康急救导师，加埋佢亦都系注册社工，所以咧好劲啊，梯图好长啊 ，Circle 圆圆你好， 早晨啊， 早晨 都要你好棘咁样。 我初头咧同你做访问嘅时候咧，成日都唔记得，好似真系好长啊，系 唔紧要啦，都系一句啫， 一句， 大家好，早晨啊， 早晨 Circle， 咁啊今日咧同我哋讲下一啲嘅减压嘅方法，有啲咩计仔帮我哋喺今日嘅时候。送我松下个膊头咧， 继续我哋嗰、那个即系讲紧气味啦。不过今次咧讲紧有啲唔同嘅， 嗯， 就系咧讲紧鲜花。 哦， 系啊，你觉得咩情况场合底下咧，你会想起有鲜花呢、嗯？会用上鲜花呢样嘢？系啦，红白意思咧，我讲咗先，我讲咗先，系啦，啱嘅，系啦，都系会用上。 啱啱就系想讲红白意思。 系啦，佢仲有咧， 情人节， 情人节。 母亲节， 情人节冇呢扎花咧，就冇事嘅。其实 我咧，题外话吓，我咧有一年咁啊，都系送玫瑰啦。咁、个玫瑰咧就揾咗嗰啲保鲜花。咁保鲜花佢就好好，佢就同我讲，个老板娘同我讲啊，保鲜花其实咧可以保鲜啊，保四五年噶、 啊，即系嗰啲永生花 咁上下。跟住咧又再搞下嗰啲， 即系每年拎出嚟送一次咁 啊。唔系每年送一次，系再整埋嗰啲咩钻石粉定金粉嗰啲咁嘅，好 grand 嘅， 好浮夸。 结果咧，我就买咗呢束花，然后咧我就摆咗屋企，一支嘅啫，一支嘅啫。咁我咧我就已经四五年，我唔使再送啦。 OK， 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嘅发明嚟， 梗系啦，环保嘛我哋。 但系咧呢个咧就会有少少分别，就系、是当然你颜色啊个样佢个形态可以保存啦、但我始终都系觉得有唔同嘅、不过头先讲嘅话乜嘢地方我哋会用上鲜花呢你会留意系咯新年啊啲节庆啊 毕业礼啊 仲有一个情况呢就系、探病嘅时候我唔知而家仲兴唔兴 都唔兴咯 系咪唔兴啦咁但原来有一啲研究呢即系有一个项研究系做过呢系喺病房里面嗰度嘅做嘅、就系话呢当你喺个病房嗰度摆放一啲鲜花花嘅话咧，对嗰个病人有啲乜嘢嘅影响咧，系有啲好嘅影响嘅、例如咧，可能系对于佢哋嘅疼痛啊，即系佢嘅焦虑啊，佢嗰个疲劳啊，同埋个血压咧，都有一啲正面嘅影响嘅、同埋咧，佢个睇法会更加积极嘅，即系哇，原来摆少少花喺度咧，都有佢嗰个用处啊。咁另外咧，有一个研究就话啦，呢、這个啱我哋啦，吓唔系喺病房。咁咧喺工作间， 系啊， 如果我哋摆放一啲或者即系有养花嘅人咧，有摆花嘅人咧，同唔摆花嘅人咧、有啲乜嘢嘅唔同咧？嗱、，Circle 咧就又讲下先，我又有摆嘅，系啦、咁但系咧，因为即系在内于嗰个工作环境，睇下个限制有几大啦，咁、我都会依家最近咧最方便就摆啲空气草啦，摆啲容易种又唔会惹蚊啊，容易打理噶啦，你知啦，一个礼拜总有几日唔喺 office 噶嘛。 仙人掌嗰啲好似都有花噶系嘛？ 仙人掌有花噶， 系 啊， 系咯， 系 咯， 我棵空气草都有花噶，系咪好神奇啊？ 空气草都有花， 系啊，我棵空气草有花，有紫色嘅花。咁咧佢就话啦，有啲咩唔同咧？系唔知道有冇关事咧？原来啊，有种花喺工作间嘅人咧，喺个认知啦，同埋个工作表现上边咧会较好噶。 啊 即係可能我都因為有啲花喺度咧，先至有啲起勁啊，有啲能量、 繼續可以揾工跳槽。 係啦，咁所以另外咧就係、原來嗰個創作力啊，都會即係提升嘅。 咦？咁如果從事創作嘅，應該喺自己工作環境嗰度放多啲植物喎、 我成日覺得咧，從事設計創作嗰啲人嗰個 office 咧係好特別嘅、即係會有好多唔同嘅嘢咧，係令到自己係提升創作力。我諗可能即係如果即係植物都可能其中一樣啦、你見到有啲嘅唔同嘅公司咧，佢哋都有一啲綠化嘅地方啊、休息嘅地方啊。咁呢啲都係 base on 一啲研究咧，都係俾到一個嘅選擇同建議我哋啦。咁、當然呢個好實務嘅就係、其實植物都係改善我哋嘅空氣質素嘛。 哦，咁 係，佢幫到手噶嘛。 真系， 呢个系真嘅。 同埋佢亦都系我认为啦，佢亦都系一个生命嚟嘅、 嗯， 因为佢系会成长，佢会生长。咁所以咧，当我哋人类始终都系哺乳类动物啊嘛，系咪？咁、你就同佢一齐嘅时候，你就发觉，有一种生气嘅感觉，从、而令到我哋觉得咧，就唔系我唔系净系对住个电话，我唔系净系对住啲飞达。 我真係有棵植物喺度喎 ，friend 嚟喎，佢有傾偈嘅喎， 我有同佢哋傾偈 嘅，係咯。 咁好啦，咁我又 生高啲啦，生高啲啊！ 拋磚引玉啦，原來喺網上邊揾到咧有五大嘅香氣嘅花草咧嘅排行榜嘅、排第一咧，我應該由數尾數上嚟啊嘛，排第五咧係玫瑰花。 我玫瑰， 即一般啲啦，系啦系啦。 玫瑰我屋企个香薰嗰啲精油我都用玫瑰。 系啊，但系新鲜嘅气味同精油又有啲分别 啦。 当 然啦，当然。 我就中意嗰啲小玫瑰嘅、即系比较顺眼啲啦，系、啦。咁排第四位啦，就系、一种叫做小苍兰嘅。我上网都睇过佢个花咧，就细细朵。 哦，系、 可能有黄米黄色啊。 呢、 這个 真系唔少，呢、這个要问翻安安花艺师。 系啊，系 啊。第三位呢个我都好中意嘅。但是靓嘅嘢咧，通常都是一瞬间，你要好好留住。 黑人憎你眼神。 就是风信子啊，系、 哦、 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嘅。但系佢嘅花期真系好短，但系佢系好香嘅。有唔同嘅颜色啦、有白色啊，又有一啲、叫做即系好似分咗嗰啲紫蓝色啊咁样咧。咁我都会买嘅，不过真系摆嘅时间好短咯。 系 好啦，咁排第二咧。啊！呢、這個咧，我就係點講咧？我都好中意，但係亦都愛恨，即係好矛盾嘅。 點解？ 就係、茉莉花。 哦，茉莉花我好中意聞 嘅。我好中意茉莉花，但係係新鮮嘅茉莉花。 啊、 但係咧， 茉莉花茶你中唔中意飲啊？ 麻麻地。 茶包嗰啲茉莉花茶。 麻麻地。 係啊。 我係中意新鮮嘅、 OK ， 最近咧我都有見過喺街邊嗰啲嘅花檔 都有一束束好細束嘅可能即係人哋自己種噶啦，就會拎出嚟賣啦，好細束嘅。我都會買一扎嘅，好香嘅擺喺度，即係好似我上次分享嘅嗰個叫咩白蘭花咁樣。係 啊，白蘭花真係好香啊！ 咁呢個茉莉花嗰個清香咧係好吸引、好舒服嘅。但係當佢轉變成香水啊、茶葉啊，我就我自己就一般咯。咁 我相信有，因為呢個味道都係好受歡迎嘅、香水系列 啊， 或者即係茶。咁啊，各人有 咦茉莉花嘅香水，其實我真係冇特別聞過喎。話事話 有㗎，有㗎，有㗎，有幾大牌子都有呢個茉莉花嘅，即係都一個 signature 嘅香味嚟嘅。咁但如果你俾我揀咧，我就會揀新鮮嘅茉莉花啦。呢、這個咧原來咧有一個即係嘅資料咧都講到咧，原來茉莉花嘅香味咧可以安定情緒同埋咧消除疲勞嘅喎。咁即 係 我知得我有時會都突然間咧，其實都係講心情嘅，見到哎好想買佢翻嚟去聞一下咁。 覺得個人好像精神了咁。 冇錯啊！咁嗱，排第一位咧就係、呢個咧，佢喺香即係嗰啲香味、香水啊、香薰系列咧，都係好受歡迎嘅。我要再重新查咗個，呢、個叫栀子花。 栀子 花，我就諗起劉若英有首歌。嗰句歌詞啦， 咩樣㗎？ 栀 子 花白花瓣就係、花瓣、 哦、 白色嘅細細朵，好清香嘅。即係佢比起茉莉花個樣咧，都有啲似都係白色嘅細朵嘅花啦、但係佢個香味咧係好獨特嘅，濃烈啲嘅，比起茉莉花 就唔係嗰種清香。 茉莉花就清香啦，但係栀子花我就覺得會係濃啲嘅味道啦。咁好難形容啊嘛，大家去揾下係啦，或者即係。睇下花賣花嘅地方有冇花墟，咁有冇呢一個栀子花咧？咁樣咁咧，呢個係一個top one 嘅，同埋咧佢講緊都係即係我自己都中意啦，係啦。咁呢個 top five 啦，但有一個咧，我想推介俾小白嘅，就係、因為呢啲花都有花期啦。咁、我當然可以鼓勵大家，除咗呢五個唔中意嘅，去花墟行下。我上個禮拜都做咗呢件事，就係話呢一期呢一季，譬如而家秋季嘅、冬季嘅，或者春季、夏季嘅，係有啲咩花唔同啊嘛？鬱金香都唔係四季都有啦，係咪？咁你就買自己中意嘅花翻去咧擺咧。我上個禮拜都做咗呢件事，行過突然間即興咧，好想家居擺一啲嘅花，同埋有啲香味啊。咁另外咧就呢個盆栽啦，薄荷 啊， 因為咧薄荷咧。都是有它的功效的，咁你可以買一盆，我諗應該襟重啲啦， 仲可以食埋添啊， 係啦，同埋咧，原來佢係提神嘅，同埋提高即係提升嗰個記憶力嘅。咁原來咧有啲研究咧喺運動員身上，點解我推翻俾小白咧？就係話如果嗰啲嘅運動員咧去比賽前咧去聞一下啲薄荷嘅味道咧，話啦呢個研究就話咧可以調節到佢哋呼吸啦，令到佢哋表現咧個運動表現更加提升。 咁我要好似細個咁飲翻呢個薄荷蛋花湯先得。 哇咩嚟㗎？係 啊，我阿媽細個成日煲俾我飲嘅，不過即係。大個咗之後，發覺薄荷都難揾啊！ 咁其實好簡單，沖個薄荷茶都得啦。 都得。 係啊，咁呢個都係一個推介啦。講緊即係原來一啲嘅鮮花氣味咧，都可以幫到我哋，即係可以裝飾環境之外咧，原來都有啲功效嘅，令我哋心情可以放鬆。 好，唔該曬 ，Circle， 拜拜。 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相当温暖，亦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天气转凉。而家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一个一个跟我打。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由你做决定。 国家“十四五”政策下，掌握机遇，发展未来。 每个星期为你访问企业翘楚。今个星期请嚟香港中华厂商会联合会会长史立德、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查毅超讨论一下商会如何协助香港企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主持李灿荣，企划未来，逢星期六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朝早7:07嘅时间，咁啊扭开心机，而家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陪住你啊吓。朝头早嘅时候有白元浩喺度，咁啊先同大家头先听新闻报道嘅时候都听到，好似轻铁咧就出咗啲意外啊吓，咁啊即刻揾啊 Didi 出嚟先。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你讲得啱噶吓，就喺元朗嘅安乐路啦，小巴同轻铁相撞啦。咁而家轻铁路线610、614、615同埋761P 啊，610、614、615同埋761P 咧就需要改道啦，就不会停咧塘芳村站至元朗站。不会停塘芳村站至到元朗站啦，咁港铁咧已经安排咗免费嘅接驳巴士噶，咁啊大家留意翻啦。咁另外咧，小西湾富怡道咧，由于有爆水管，富怡道去小西湾村方向咧，仍然系需要全线封闭噶，咁部分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啦。咁多隧道咧都系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去电香港嘅单车馆，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嘅。小白，你有冇搭过轻铁噶？梗系有。 我有啊，我有搭过轻铁啦。 系咩？我都系比较大乡里啲，好少搭轻铁。 我都好少搭嘅，但系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觉得轻铁系方便、容易搭嘅。 系 咁啊， 即係上車嘅時候就嘟定先落車，跟住又嘟咁樣走啦。同埋因為佢去到好多唔同地方咧，喺新界西北啊、元朗啊、天水圍啊、屯門呢啲地方，其實好多地方都去到嘅。咁當然啦，我都聽翻就好多住當地嘅朋友，佢哋就話當區嘅朋友啦，佢哋就話到輕鐵好似好慢咁樣。 係。 咁不過我又會覺得其實坐起上嚟就唔係我想象之中咁耐，因為有啲可能你搭西鐵咧十分鐘嘅。咁但係你坐輕鐵咧，可能要二十幾分鐘，咁啲人就會覺得個時間咧實在相差太遠。咁不過我自己又會，因為我唔係住當區啦，咁但係咧我會覺得就咁我唔需要下下去到一啲大站已經可以坐到輕鐵又去到我想去嘅地方咧，我都覺得都可以接受，同埋都見到好多人坐輕鐵，即係證明咧好 多人啊，係好逼㗎，即係證明其實佢嗰個使用量咧係好高咯，亦都係大家好覺得方便一個工具咯。 佢又唔会慢个电车嘅，咁同埋起码路边度唔会挤塞先啦。 系啦，你讲得 啱。呢样嘢先紧要，你塞你一个钟头你都搞唔掂。我上次都系两个月前咧，好少搭第二次搭，成落车唔知道点样俾钱喎。 吓， 系啊， 系啊，落车就系要落车即刻嘟咯。 我又唔识啊，有问人咯，嘟咗都系个零啊，我又唔明啊。然后咧，跟住佢话你嘟错咗部机啊，咁样。 系啦系啦，嗱，作为我唔系住喺当区嘅居民啦，咁我上次坐轻铁就啱啱就去咗嗰、那个唐方村呢个站啊， 哦，咁啱，咁啱。系不停唐方村至元朗站啊， 系啦，冇错，我咁啱咧就去咗呢个站啦。咁去呢个站嘅时候咧，其实我有一样嘢咧，我系搭轻铁嘅时候就比较上容易咧，系搵唔到去混淆嘅，就因为第一佢有好多唔同路线或者同一条路轨嗰度行啦。其次咧就我成日搞唔到个方向。 我又系，虽然我做冇交通，我搞唔掂，问人。 冇错啦，即系你一个方向咧就可能去往屯门嘅，另外一个方向就可能去元朗嘅，咁你就。睇啦，咁有陣時我又未必即係睇得咁清楚嘅時候咧，我真係會選擇問其他乘客，唔好意思，我想去邊個邊個站嘅，例如我想去出屯門嘅，咁我應該邊個方向邊個月台啊，使唔使過對面啊？咁就我每一次都係用呢個方法，除非大站，大站就好清楚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去到一啲細啲嘅站咧，咁我都會選擇問人，好似快啲。 係啊，所以兩個月前咧，感覺好似去咗旅行咁樣，因為要問人哋點樣搭，跟點呢個站去呢個站點樣搭，好似你咁講咯，唔知道方向啦。同埋我咧就真係中意快，中意問人，好過自己慢慢睇嘅。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所以都幾好噶。 係、啊，不過都提示下，咁有陣時啲路牌可以整得大少少，等我哋呢啲唔係住喺當區，唔係日日坐嘅人咧，都可以好快脆咧就揾到我哋想坐嗰個嘅路線。 同埋、啊、落車點樣俾錢清晰少少啦、啊。我唔知係咪我比較蠢啦。 都好清楚嘅，咁呢個又 可能不咁樣，經驗就好緊要咧。人生搭多幾次咧，就真係咧會 OK 嘅。咁、我講完輕鐵，我想講咧，今朝分享小巴好唔好啊？ 好啊！ 今朝咧我坐小巴嘛，咁我坐第一行啊，跟住咧真係好唔好啊！嗰個即係我揸緊車咧，小巴司機後面個貨車嚟嘅，嗰個唔係貨 van 係貨車啊，懟住佢個。叫做咩？ 即系啄尾， 啄尾系唔好咁粗鲁啦，啄住个尾行，跟住个司机咧几好笑啊，揸揸下佢话，因为我喺坐第一行听到佢喺度自言自语啦，唉，拍埋一边啦，我都曾经后生过，俾你去啦咁啊！ 你呢个情况咧，我今日朝头早就真真正正遇到啦。 诶、欸，你系搭车咩？ 我系揸车嘅，咁但系喺我后方架车咧，其实佢系不断系啄住我个尾，已经有两条路线，而家你条线系冇人，好啦。咁我原本行左线啦，即系行慢线啦，跟住我叫佢啄个尾啦，好啦，跟住我就行右线，再系啦，行右线谂住等佢过啦，跟住佢咧竟然间吸翻右边，又继续喺我个尾嗰度，如此类推咧，交换咗几次，佢都系喺我后边。好彩我唔系揸得快啫，又或者我唔系突然之间收油嗰啲人嚟嘅啫。如果唔系，咪好容易酿成意外。咁你即系会嗰刻，你会觉得使唔使揸车朝头早都咁针锋相对啊咁样咯？ 咦，佢咪远远望到你靓仔，特登啄住你个尾啊？ 我觉得系贪玩咯，有阵时啲年轻人 系咯。所以但我想问啦，你都年轻过，你年轻嗰时唔系咁狂妄。 我年轻嘅时候好惊死噶。 啊，咁你真系 美德嚟噶，其实 系咯。所以个司机哥哥咁样讲咧，我即刻叮一叮，咦，火就问阿小白系咪真系年轻？嗰阵时咁狂妄，你顺便一问买下 O 先啦。 阿O 揸车都好安全嘅，应 该系啦。 系啊， 醒目嘅， 醒目嘅， 醒目仔嚟嘅。 咁我而家即刻问下佢啦。 好， 好，唔该晒 Didi， 问下你啦。O， 喂，嗱，后生我唔后生啦，车亦都越换越慢啦吓，即系有时啲即系可以飞得嘅车越慢。慢到去啲家庭車啦，不過即係老實講一句，咁又唔一定即係啄住尾嗰啲咧，就永遠都係年輕人嚟嘅、啊，即係公平少少，因為有啲年輕人走車其實都好穩陣。 係因為我今朝見目測嗰個駕駛者咧，係真係年輕人嚟嘅啫， 係咁啱嚟啊，所以即係無論年輕啊、年長啊都唔好。 即係有啲道路禮貌啦，唔好係咁啄住人，同埋即係小白頭先講啦，好嗰樣嘢就係、是，喂有兩條線你咪過咯， 有兩條線你咪過咯，跟住我而家行第二條線讓佢噶啦，佢繼續匿喺我後邊，咁呢個係好針對性咯，我覺得呢啲駕駛態度係非常差。 是啊是啊，讲得冇错，我冇话唔认同你啊，通常我哋遇到呢啲事呢讲完之后咁样冇事㗎啦，是啊，当冇一件事。 大家要沉住气，所以驾驶嘅时候遇到啲即係不良嘅司机都要沉住气啊。 讲得冇错，咁啊即係做个好良好驾驶态度嘅道路使用者啦，呢、這个就係每朝大家都要学习㗎啦。咁啊你话喂使唔使学习睇下天气啊，都需要㗎喎、啊。嗱，今日咧就都有少少微风，不过咧就翳焗咗少少啦，再比琴日嚟讲咁啊。天气方面望去天空啦，咁啊蓝天白云都有嘅，不过都依然系有一层嗰啲烟霞 feel 咧。咁啊估计空气质素都唔会好得好紧要。咁但系你话喂趁住即系仲有啲机会做下户外活动得唔得？得咁样，因为好似文雪天文台讲咧，下个礼拜就开始咧冻翻啲啦。咁你都知噶啦，即系人好简单嘅啫。咁啊舒服嘅气温，舒服嘅温度咧，就会想多做啲运动。咁但系调翻转头，喂冻冰冰，唔想喐，咁啊都明白嘅。咁所以即系找紧啲舒适啲嘅温度，舒适啲嘅天气咧，就多做啲运动啦。咁啊希望唔好咁快咁冻住咯，冻啊我自己都唔想做喐身喐势嘅嘢啊吓。咁啊，所以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讲佢啦。唔该晒。 好，唔该晒。哦，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啦，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8度啦，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相当温暖，咁啊亦都有一两阵雨噶。星期日稍后咧，咁啊北风就会增强，咁啊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咧，咁啊天气就会转凉噶啦。咁啊，我亦都咧帮大家睇睇啊呢个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啊吓。咁啊，去到呢个星期日嘅时间咧，都仲见到系有啲雨嘅，但系去到星期一嘅时间咧，就已经换咗嗰个logo 啊，就系呢个气温显著下降。咁啊，睇翻咧星期二嘅时间，咁啊最低嘅温度都会去到16度嘅。咁啊，见到二三四咧都系啲秋风啊嘅感觉啦。咁啊，大家到期时咧就要着多件衫。今日咧都仲未洗嘅，今日都叫做唔系好热啊。呢个天气其实都算系唔错噶啦，相对湿度76%。而家气温系24度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今日朝头早一齐由上下堂先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 ，Terry。 早晨啊 ，Barry。 我自己咧，真系咧，成日都会有胃痛嘅问题。但系咧，我个胃痛咧，纯粹只系出于咧，可能食饱咗之后咧，就消化得唔系咁好，维持咗两至三个钟咧，都觉得个胃胀胀地。如果咧可以分嗰啖胃气出嚟咧，就冇事噶啦。 其实咧几常见嘅，我记得咧，我而家中学嘅时间咧，坐后面嗰个同学咧，一食完 lunch 咧，就会一啖气咧。我个头系 feel 到嗰啲气撞到我头度噶，咁所以咧， 仲闻到佢食乜嘢添啊嘛？ 系啦，冇错，大家都会望一望佢，笑一笑佢啦。咁当然佢有啲尴尬啊。咁但系咧都几常见，就系呢个咧叫胃气嘅问题。嗱，胃气咧喺中医角度嚟讲咧叫做外气，咁咧就系一个口字做个外字啦，即系气啦咁样。咁其实咧呢一个咧都系代表咧呢个消化唔好嘅警号嚟噶。 点为之消化唔好咧？好地地点解又会有胃气嘅咧？ 正常嚟讲咧，我哋咧食物咧经过口啦，咁我哋落到个胃，咁啊消化去处理咗之后，个胃就将佢排落去嗰个肠道啦，系咪？咁如果正常咁样落咧，其实你谂下啦，嗰啲气喺边度嚟咧？食物啦，消化紧嘅食物啦，咁其实喺个胃里面咧停留得超过咗时间，耐咗。所以头先你睇到咧，嗰啲食物咧两三个钟都仲喺个胃度，觉得胃胀胀，就因为佢唔落格啊，佢落唔到落下面啊，佢即系消化得好慢。仲系喐紧，停滞咗喺度，咁于是咧佢就会唔上唔落啊，唔系好喐嘅时候就造成一啲气啦。咁呢啲气咧就令到佢更加胀个胃。嗱，我哋有气点算咧？一直身体里面咧仲系排出嚟啦。咁个胃最容易排气嘅地方就通过我哋口啦。所以咗上嚟咧，咁咧嗰个就会减轻咗嗰个胃嘅压力，而咧你觉得舒服咗咯。咁但系呢一个咧都系一个胃嘅问题，即系消化问题嘅初期，咁咧就警号，所以我哋要处理好。如果唔系话，咗气就冇事啦，我哋唔理佢咧，咁慢慢就可以严重地发展成为一啲胃炎啊、胃酸倒流啊、 即係更加嚴重嘅消化問題咧，咁就唔好啦。 嗯，咁但係如果突然之間有出現胃氣嘅時候，其實第一件事應該點做咧？係咪真係買一啲坊間嘅成藥，等自己冇咁唔舒服先 咧？嗱，其實咧，如果咧我哋食嘢嘅時間咧，首先一樣嘢就係我哋慢慢食， 嗯， 唔好食得太快。咁我哋都市人都係辛苦嘅，因為都係一個鐘 lunch 啦，跟住三個字，我成日同啲病人講三個字排隊啦，三個字揾位啦。跟住其實食翻咧都係三個字至半個鐘，跟住又要翻工，其實好辛苦嘅。咁、 嗯、 所以咧，我哋食得太急咧，其實你就諗下咧，連啲空氣都吞埋落肚，咁、嗯、所以個胃就自然好脹啦。即係本身已經消化得麻麻地，仲要吞埋啲空氣入去。咁、 嗯、 如果我哋都發覺個胃好脹、好脹嘅時候，咁可以點做咧？第一，坐直個人先。 嗯。 然後咧，就盡量去深呼吸。 嗯。 係啦，咩都唔好做，盡量去深呼吸，將啲氣咧去。吸到去底嘅，大約停留四秒到，然後再呼出嚟。咁、 嗯、 慢慢咁樣做咧，嗰、那個胃咧好多時就能夠咧將啲氣咧揼翻上嚟噶啦。即係呢個係一個急救法嘅啫、 嗯嗯， 就唔好咧依賴咗去，誒、哎、次次用呢個方法都得啦，我就唔理啦，我就仍然咧、大吃大喝啦，啊停吞啲食物啦，咁就唔好啦、嗯。 只不過可以幫到你舒服啲啦，叫做 係啦。另外嗰個食物嘅選擇都係嘅，嗱、 嗯， 因為頭先講咧，我哋嗰個食物咧停留個胃太耐啊嘛。 嗯 咁有啲咩食物停留要令到我哋会嚼咁耐嘅嘢啊？个胃要处理好耐啊？ 就系啲好难消化嘅嘢啦。 系啦，例如咧好油腻嘅嘢，你会好辛苦噶。我试过一次晏昼，有间新开嘅餐厅，我试食啦，食嗰个牛只脚扒啦，哇！食完之后咧，我成个下昼都感觉到我有阵味上嚟啊，即系。咁所以其實咧，晏晝啊，譬如食得太 rich 啦，太豐富啦，牛扒或者真係好多油膩嘅嘢嘅時間咧，嗰、那個胃真係好難消化，或者佢需要多啲時間嘅時候咧，咁就容易造成一個胃脹啦、胃氣啦咁樣噶啦。咁、所以我哋食物揀擇嗰方面，即係選擇嗰方面咧，都要揀一啲盡量，尤其是成日胃脹嘅朋友咧，就清淡一啲。 嗯，坊間話咧，食完某一啲嘢咧，就可能會容易放屁啊，又或者係個胃頂住啦。其實呢一類係咪多數都係指一啲咧難消化嘅食物咧？ 系啊，相对的确系难消化少少嘅。咁、你话放屁会多少少？如果导致到胃气啊，有时抖咯，抖类都容易有胃气嘅，系、啦，即系食得太多都会争少少。咁但系咧，呢个都因人而异，睇翻体质。譬如话我平日好强壮嘅，都要饮完食完好多豆啊、渣渣嗰啲啊，我冇事喎咁样。咁、但系如果哎呀，你呢排差啲，譬如可能作感冒啦、休息唔够啦，那个脾胃比较弱嘅状态，又或者你根本不嬲都容易有胃胀啊、瘀气嘅话咧，咁你选择食物嘅时候更加要小心。尤其是發得得多嘅時候咧，就清淡啲。最穩陣真係咧，食飯啦，即係炒個菜啊，食飯啊，或者少少蒸下肉餅咧，最咁啦簡單嘅食物咧，對我哋身體嗰個復原啊、補養就最好噶啦。 嗯，我媽咧就成日教落就話咧，食粥清腸胃，其實可唔可以化胃氣嘅咧？ 其實絕對可以噶，嗱，點解我哋咧有病或者發燒感冒就會食粥咧、 嗯？ 因為咧，嗱，白粥咧就容易消化同埋吸收，咁咧佢可以最快咧係養脾胃嘅。咁、而咧，點解我哋要食粥咧？因為咧煲個粥嘅話咧，我哋更加容易去飲啊，去即係連去嚼嗰下都唔使啦。咁所以咧，食粥咧的確係可以清腸胃同埋去清淡啊嘛。咁、咧，我哋發覺咧，其實你食完粥咧，其實點解啲人話食完粥發肚餓咧？因為佢好容易吸收。就好容易消化，咁所以咧，对于养脾胃嚟讲系非常之好噶。 嗯，咁所以不妨都可以多啲食下粥养下胃嘅。 系啦，咁如果你话啊，而家突然间我个胃好胀或者好多瘀气啊，咁点算咧？可以点样处理嘅话咧，都有啲急救方法嘅、 嗯。 第一，可以饮下姜茶。系啦，又或者咧饮下普洱茶或者陈皮茶。点解咧？嗱，呢一啲咧都系咧去温通个胃啦，姜啊呢啲系暖翻个胃啦，其实令到嗰个脾胃咧去分层得好啲，即系运作得好啲。而另外咧嗰、那个陈皮啊或者普洱茶咧，点解咧？即系好多时点解我哋去酒楼饮茶都会饮普洱茶啊咁样咧、其实佢就真系帮助消化。咩叫帮助消化？就令到咧嗰、那个肠胃去畅通啊，即系令到个胃唔好滞住啊。咁、所以如果我哋呢个胃好胀啊，好多气极都仲有啊，好唔舒服嘅话咧，消化剂系几好噶。所以就普洱茶啊、陈皮呢啲啦，都系几好嘅选择嚟噶。 好啦，咁啊，不妨如果好似我咁样经常都有胃气唔舒服想呕嘅话咧，不妨都饮多啲茶啦，热茶就最好噶啦。 如果成日都真系呕气嘅话咧，都仲可以加多个方法咧，就系、热敷个胃，系、啦，暖敷令到嗰个脾胃都系运作得好啲噶。 好啦，今朝早听咗咁多 tips 之后，大家不妨如果有需要，都可以参照呢啲方法帮自己养下胃、养下生啦。唔该晒 Terry， 唔好客气，拜拜。 养住个胃之余咧，都睇睇一啲嘅交通消息啦吓。轻铁路线610线、614线、615线，以及咧就系761 P 线，现时需要改道，不停塘芳村站至到咧就系元朗站噶。港铁已经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咁啊行走来往红天路紧急月台至到元朗嘅，咁啊接载受影响车站嘅乘客，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呢啲嘅交通消息啦吓，咁啊揾翻啲啱自己嘅路去到行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好啊 ，O 都翻咗嚟直播室啦。 喂，小白，回应一下头先注册中医师讲嗰个胃 胃 气或者胃气或者胃痛啦，即系关于胃嘅问题啦。我自己都头先好认真听，其实都解咗一啲谜团啊，即系点样可以急救一下啦？即系关于突然间胃痛或者好多胃气嘅时候，我都有啲肠胃嘅问题。我自己觉得即系到咗呢个年纪咧，比较大嘅一个 problem 就系以前冇嘅，但系而家有啊。 系依家好似成日都消化好耐先搞得掂咯，即系譬如食完一餐饭啦，都已经唔系话。哇！食到個肚脹卜卜咁樣喎，即係唔同舊時僆仔，哇！我都要食到超飽超飽，好食嘅係咁擺落肚喎。依家你都知道，大家都係啊鏡住食㗎啦，即係譬如有少少啊，即係阿拉斯加蟹食少少，牛扒食少少。 我仲有陣時希望自己報緊暴食㗎，其實 我都想啊。其實我個眼睛係好想食多啲好嘢。你都知道我係中意食嘢嘅人嚟。 我哋好中意啦。 雪穿 你話見到一盤又一盤嘅沙司麵，我哋點會唔想食曬佢啊？ 但係咧。即係好容易胃痛，依家蛇都咁就頭先聽完註冊中醫師咁樣講咧，又明白咗一啲即係究竟應該點去料理啊？會唔會係自己食得太快啊？咁樣咁都明嘅，有陣時都係被逼啊！你都知道都市人㗎啦，即係頭先都講咗好立體嗰個情況，就係你喺啲繁忙啲嘅區域嗰度，你等位啊等十五分鐘，等個用餐咧就等十五分鐘，跟住你真係食啊食十五分鐘，後邊又有另一啲人等你個位又等十五分鐘，咁你其實成個一個鐘頭嗰個 lunch hour 咧，其實真係唔係好有好多時間， 因為你由公司行落去嗰度都已經用咗個十五分鐘， 係咯，咁所以你真係個用餐時間得十五分鐘， 好辛苦啊！ 呢樣嘢真係難搞咯，咁所以好多都市人都有呢啲，就係原來叫都市病，即係你得十五分鐘食飯啊，食 lunch 冇得絲絲然咁樣食啊，咁你係期待嗰十五分鐘快啲食完啦，咁。你食得快又會吞埋頭先中醫師都講吞埋啲氣落肚咧，唉真係難搞。同埋好多時候你一個人食飯咧，你望住嘅就係手機啦，咁你係會一路碌手機一路食咧，以為自己可以食得快啲咧。咁又可能係其中一樣，因為咧我哋嘅眼球咧會推送好多唔同嘅嘢，譬如你碌 Facebook 啊，碌 IG 咧，你覺得自己啊嗰十五分鐘已經好充實啦，其實唔係啊，嗰十五分鐘過得好快啊。因为你 non-stop 咁样，你个口又用紧，跟住你个眼睛又系咁碌紧，左手就滗紧饭，右手就喺度碌紧手机。其实我真系见到大家系 multitasking 咁啊，即 系 嗰一个钟头嘅 饭咧，都系需要咁 multitask 咧。 系啊， 都 其实 relax 唔到咯。 系啦，我就想讲，你真系辛苦，即系有阵时你 lunch time 系有阵时应该俾大家就出去。送一送，系咪先？唔好咁緊張，唔好咁逼。咁但系你連即系放飯嘅時間咧，大家都覺得哇咁逼嘅話，其實係好影響到你下晝嗰個工作效率 啊。咁有啲就自己攞嚟嘅，即係你話自己狂碌手機嗰啲就自己攞嚟。 係啊， 但係有另一方面就被動嘅，即係僱主如果可以做多十五分鐘，即係俾你歇下咯。講真，你坐喺個位嗰度發夢發十五分鐘， 你不如俾佢行出去多十五分鐘啦。 譬如 lunch 呢個德政嚟㗎，呢個 lunch 唔止一個鐘，有一個鐘頭十五分。可能對於打工仔嚟講，或者你個員工嚟講已經好好，再加上依家又要咩咧，即係排隊嘟安心出行咧，即係呢個就係我接住想帶嘅話題啦。咁啊，話説係咁啊，琴日咧睇到有則新聞咧，喺藍田咧一間手機店咧，就幫啲阿公阿婆裝嗰啲安心出行咧要收錢咁樣， 係嘛？ 開價幾多錢？開價80蚊， 搞錯啊！ 網民啊狠批啦，好似你咁樣講啦，即係 你而家唔收錢幫？ 公公婆婆做咗佢啦呢啲嘢。 係啦，等等先，你听埋成个故事先。你个观点都完全正確嘅，你嘅嬲怒都系啱嘅。 离谱。 咁你係啦，係好离谱嘅。咁咁离谱嘅事都要讲出嚟㗎。咁大家唔好去學習啦。 係啊。 即係唔好赞埋呢啲。有啲网民话哇赞埋呢啲音质钱咁样。 咁跟住事件。 好啦，成件事系咁样嘅。你都知道依家即係市民出入嗰啲政府大樓啦，以至去公共街市啦，都要安心出行啦。咁陣時啲阿公阿婆咧，唔係佢唔想裝啊，佢部手機其實未必裝得到噶嘛。因為譬如你三光品牌咁樣啦，你係五以下嘅型號咧，其實你未必裝得到啦嘛，已經。咁係咪關個 iOS 事咧？係咪換手機咧？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咁你攞部手機入到去啲手機店嗰度，有啲咧就即係無良啲嘅，就叫你 download 個程式又收你錢；有啲係叫你換咗部手機。所以我建議咧，啲長者咧都係叫翻自己阿仔阿女咧，陪你去搞咗呢一樣嘢佢。 係啦，揾屋企人 係啦， 就處理咗呢個問題， 就唔會被啲不法商人牟利咯。呢個亦都係要注意嘅考量之列嚟嘅。 今日是11月3日星期三，农历9月29，释宜、祭祀、作灶、入殓、除服、成服。 等我改期先， 唔使咁紧张。今日忌栽种、动土、安葬、开始， 呢样唔得，嗰样又唔得， 最紧要自己话得。今日都系压力意识日， 我会多加留意自己嘅精神健康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轻铁元朗站附近在朝早6:30左右发生交通意外，一架小巴和一架轻铁相撞，小巴司机报称头晕。受到意外影响，元朗站至到唐峰村共7个站暂停服务，610、614、615同 761P 线改道行驶。港铁已经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走来往红天路紧急月台至元朗，接载受影响的乘客。警方昨天下午起在清水湾一带搜捕一名连环爆窃犯，至今未有发现。警方昨天下午在下洋搜捕一名连环爆窃犯期间，远距离发现一名可疑男子。男子发现警员之后立即逃跑。警员在附近发现几件的物品，怀疑是近日在将军澳发生的爆窃案的赃物。之后将军澳警区联同东九龙机动部队、东九龙冲锋队、水警和飞行服务队在清水湾上下洋一带搜捕。警方话，疑犯年约40岁，身高大约1.7米，中等身材。案发嘅时候戴鸭嘴帽，身穿蓝色格仔上衣、深色长裤，手持大约2尺嘅长刀。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记者会，总结到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的行程的时候说，他认为已经完成很多工作，举行了很多务实的会议。被问到中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在两日峰会中的角色，拜登说中国领导人缺席大会是重大错误，俄罗斯的情况亦都一样。他说气候变化是重大问题，反问怎可以避开峰会，又说俄罗斯的荒野正在焚烧，但总统普京对此视而不见。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就峰会发表书面致辞，指出目前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日益显现，全球行动的紧迫性持续上升，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是时代课题。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由于多方面原因，当前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一亿几市场主体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底气和韧性所在，亦都是稳住经济基本盘的重要基础。

上榜两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许静允 ，I'm Sorry。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小白白元浩， 乜嘢事啊？芭比林慧， 你觉得而家系乜嘢季节呢？ 睇下乜嘢时间咯、 啊。有咩分别啊？ 朝早系冬天，晏昼变翻寒天咯、 啊。吓、啊！ 无论朝早定晏昼，带多件衫喺身边啦。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9，室外气温而家24度，相对湿度78%。今朝早咧，想同钟哥同埋 O 咧讲下呢个做家务，咁啊问下你两个做家务拿唔拿手咧？ 好拿手， 边样咧？ 边样唔识啊？ 你边样都识？ 边样都识？ 边样都中意？定系有啲会？ 我冇话中意啊，只系要做啫。 系，唔系因为咧？点解咁讲咧？家务咧，你以为你做咗，但系其实原来咧，即系都有好同做得唔好之分嘅。譬如你烫衫咧，我就觉得系啦，即系高下立见。有时候，譬如你话有啲西裝啊，男士嗰啲西裝褲啊，啲話燙到有骨嗰啲啊， 要燙五分鐘。 我真係唔識呢啲， 好誇張啊！ 你識唔識燙嘅先？ 我真係唔識燙呢啲西裝。 你知唔知燙衫嘅精髓喺邊度啊？ 係願聞其詳， 就係見到人嘅地方就燙。见唔到嘅地方唔烫，即系以前细个烫恤衫咧，咁你一定有件外套噶嘛。譬如你着校服，咁你件校褛噶嘛，咁见到咩地方啊？条领啦，前面个腹啦，背脊就唔使烫噶啦，因为遮咗 啊嘛。咁你冇除褛噶咯？ 手袖唔除得噶啦，同埋个手袖少少咯，而家唔烫噶。 我都认同钟哥系咁啊。有阵时出去做嘢咧，就系影前边嗰啲咧， 前面烫咯， 个都系咁，下边大家都系着短裤同埋拖鞋噶啦。 咁你要记得冇除衫喎， 唔除得噶。 咁你哋嗰阵时系点样学识做呢啲家务噶？ 冇噶，阿妈讲一次咯。 佢講 講係 咁，你就做㗎啦。 咁通常都係幾時講咧？佢做緊嘅時候講咯。咁等於就半講半示範，跟住下一次你就自己嚟㗎啦。 咁你都天資聰明喎。 舊時咧都會開個燙衫板嚟燙㗎。係，依家好難㗎。係 蒸汽嗰啲啊。 係，我都用蒸汽，我都用。 我開張牀嗰度燙算啦。有陣時即係唔使咁直嗰啲衫咧，即係費事喺個燙衫板嗱開出嚟都難啊！真係啊。 蒸汽冇燙斗咁好用嘅，有時候。 咁係。即係你冇壓落去㗎。 系啦，如果你净话讲条西裤嗰条骨，你唔用烫豆咧，又好难搞嘅。 系 算啦，嗰条骨都好耐冇见过啦， 而家都唔兴啦，即系 好少见人哋咁 sharp 系 啊， 不过都系你令我谂翻咧，细个时候我见到屋企人做家务，譬如你话烫衫咧，就最大阵仗啦，真系开一个烫衫板出嚟，一沓衫咧，其实可以烫几个钟，即系闲闲地啊，即系你见到佢就行咗喺个厅嗰度，系咁烫，系咁烫。咁细个咧，你就会好想试下啊，到底系点？好似好得意咁样。但系到你有机会去烫咧，就哇咁鬼难嘅咁样，即系点样套入个板嗰度，跟住又要转啦。咁你一烫落去烫歪咗咧，就佢又成咗形咯。跟住你又要再烫翻个啱嘅位。咁原来咧话而家咧好多青少年人啦，因为即系屋企太过爱护佢哋啦，发现佢哋譬如去到大学嘅时候，尤其是自己出去住宿舍咧，好多家务都唔识做。咁有啲阿妈咧，譬如翻完一个学期啦，咁啊去宿舍帮佢接翻佢翻屋企咁样。望一望佢住嘅地方咧，完全崩溃。佢话原来咧，佢住咗咁耐咧，张床单都冇换过噶，咁样。 哇， 系啦，咁其实啲家长就开始担心啦。原来就冇细个，即系冇教佢一啲好基本做家务嘅 东西。所以好惊噶，啲年轻人咧，自己搬咗出去住咧，好惊啲爹哋妈咪去屋企。 系噶， 哇，你样都话，哇，你睇下个厕所几污糟，哇，你睇下点乜乜几污糟，喂，啲牙刷都系换咗佢啦，变黄啦，咁样，即系好多样嘢咧，好似咧班主任突击测验咁样，手书包咁样，所以好惊好惊。 就话既然都讲咗啦，第一样嘢系点解要去接佢翻屋企咧？ 嗱、你唔想去睇，你咪冇嘢咯。正所謂冇眼屎乾淨盲，你唔睇睇唔到就當冇嘢噶啦。你要專登去接佢。仲要上埋間房喎、你仲要檢查埋哇張牀單喎，咁你咪賺自己心藝 啊！都好奇嘅，但我諗家長即係咁。 但太好奇唔係一件好事嚟嘅， 好奇害死貓啊！ 係啊， 咁唔通你又 check 下你部個仔部電腦入邊有啲乜嘢 file 咩大佬？即係你真係奉勸咁多嘅家長，即係唔睇我睇啦。同埋呢個都干犯私隱啦、舊時就話啊，爹哋媽咪睇我本日記好嬲，嬲佢一年。喂，依家唔使睇日記，你上網睇佢嘢咧，或者你睇電腦。 知啦， 系啊， 自己都铺晒出嚟 嗱，但系发现佢嗰、那个自理能力可以改善咧，我觉得系好事嚟嘅，即系及早发现咧，就可以帮佢哋即系训练翻呢个技能啊嘛。咁啊，俾你哋估下啦。嗱，呢一项调查咧就喺英国一间酒店早前咧就进行嘅，咁就有关于青少年做家务嘅，佢哋咧就访问咗1000个就育有年龄介乎13至19岁仔女嘅父母啦。咁呢个调查就系问啲父母嘅，即系佢哋有13至19岁嘅仔女，咁就问下佢哋咧，你哋嘅仔女识唔识做以下嘅项目啊？咁头先所讲啦，家务都分好多种噶嘛，烫衫啊、洗厕所啊、吸尘啊、执床啊等等啦。好，你哋估下边一项啊，系最多父母表示佢嘅仔女唔识做嘅咧？ 13到19系嘛？ 13到19岁， 我相信全部都交叉。 佢都 係 嘅，嗱，每一項咧都有人唔識做嘅，但係嗰個比率啊，即係個 percentage 邊一樣咧，佢哋認為嗰啲仔女係最唔識嘅咧？ 煮飯誒當唔當家務先？ 咦，佢又冇計煮飯。 如果咁啊，應該洗衫啦。 洗衫 定執床啊，係嘛？執床 執床咧就喺中間位嘅，執佢話佢哋唔識執床咧，就有大概29%，即係有三成。 執床係唔執床，懶執床同埋。唔識係兩件事嚟嘅，咁好明顯，好多人都係啦，即係點會執床啊？即係你起開咁你瞓咯，你邊度仲會好似我哋細個嘅時候摺被咁樣，即係摺得整整齊齊，我估好少啊。 我成日覺得摺被咧，其實好唔經濟嘅呢個效益。嗱，你朝早摺被，你用時間同體力啦。咁你跟住擺喺度，你出咗門口噶嘛？有冇人睇啊？冇人睇嘅喎。跟住你翻嚟點啊？又要用翻體力同埋你嘅精神咧，攞翻張被嚟冚啦。咁其實冚完之後，你會唔會睇翻張被整唔整齊啊？又唔需要噶嘛。咁所以呢個工作係咪多餘咯？ 嗱，呢個好經典嘅，即係唔摺被嗰啲人嘅講法啦。鍾哥呢個最經典啦。嗱，不過我都有聽過咧，即係一啲健康衞生嘅專家講咧，即係摺牀鋪其實係好，但係咧就唔好摺到咁實。即係其實最好係咩咧？朝頭早你起身咧，揚下張被，可能嗰个接咧，未必系将佢即系覆埋，好似一个包袱咁样样啊，而系可能你养松佢张被之后，你就咁铺喺度啦，或者接一下啦，即系唔好接到佢咁实。点解咧？因为经过一晚之后咧，其实你好多嗰啲皮屑啊、油脂啊咁样就会跌咗落去你啲床铺嗰度嘅。咁其实你养下佢咧系好事嚟，即 系 成地 都系咯。 咁你会吸尘噶嘛？ 吸尘仲少，即系你可能一个礼拜至两个礼拜先吸一次噶嘛。 系啊，但系你起码养走咗佢咧，你唔会第二朝又再即系噏住咗喺度。但系如果你一起身就接到佢，即系实滴滴咁样咧，咁嗰啲污糟嘅嘢咧，佢就走唔到啦。 所以就有嗰啲咩即系清尘螨嗰啲机咧，一吸就哇黑到啊啲水咁样。 系啊 ，depends 你咩嘅，瞓到几多钟嘅？你瞓到3个钟嘅话，唔好搞咁多嘢啦，即系唔好接被啦。但系如果你话喂优质睡眠，瞓到8个钟。咁你咪可以正式正水咯， 系啊，养下佢啊，吹下佢啊，咁咯。 如果讲翻 Kitty 嗰个家务， 嗰个调查系啦， 洗碗， 洗碗，咦，洗碗嗱，我不如我讲啦，最多人咧就认为系佢哋仔女唔识烫衫，即系头先所讲啦，即系嗰啲根本就唔烫啦，或者好似阿 O 所讲。 咁但系如果你系13到19岁嘅小朋友，其实基本上佢着嘅衫需要烫嘅比率比较低嘅。 咁又唔系， 嗱，咁你着件 T 恤，你好少烫 T 恤。 我睇质地嘅啫，嗱，我都多着 T 恤啦，但系好多时候我烫衫就系烫一啲，譬如呢啲有接嗰啲裤啊、嗰啲裙啊嗰啲咧，一巢就好肉酸噶。 嗰啲咩白衫裙啊？嗰阵时又咪有啲女仔兴嗰啲咧，一节节日本校服嗰啲， 所以你冇见得好少人买咯。因为烦啊嘛，啊你知下 嗰啲日本女生咧，嗰啲百字裙咪日日烫咧， 我唔知道啊， 唔系因为啲日剧都好少描绘啊， 调查冇讲，调查冇讲， 调查冇讲，唔系日本调查，我哋下次 系啦，下次帮你揾翻，系啦，嗱，第二位咧就系唔识得洗厕所，38%，咁呢个我谂都系嘅，因为其实厕所好多窿窿罅罅，你要清洁咧都有一啲特别嘅技巧，即系唔系就咁一抹就得嘅。 哇，呢个真系好难讲啊，咩叫做识洗厕所？厕所系咪好每 一個角落你都要洗先，定還是即係淨話我用嗰個燙衫嗰度，你見到個地方先至抹嘅啫嘛。你見唔到啲窿罅，其實你真係好少去清洗。 不過有好多人咧，連塊浴鏡咧都唔清唔抹嘅。 哦，係啊，係啊， 即係有好多水漬嗰啲咧。 我唔得，其實嗰啲水龍頭佢咪銀咁樣銀色咁樣嘅，咁你如果唔抹佢咧，佢咪有笪白白地色嗰啲漬咧，或者水漬咧，嗰啲我忍唔到喎，我成日都抹嘅喎，係啊，即係同鏡一樣咯。 咁你幾勤力？ 系啊， 忍唔到噶， 忍唔到啊！ 咁你要睇醫生啊！ 忍唔到咪去咯。嗱，咁跟住咧，仲有嗰啲其他，譬如話唔識執床啊，唔清潔浴室啊，唔吸塵啊，從來唔倒垃圾，係從來啊嚇，都有19%。 點會從來啊？會滿瀉噶嘛？其實呢個冇 point 喎。 我諗可能叫人哋幫佢倒啩，或者佢啲垃圾抌喺出面啩，我唔知啊。係啊，好啦，到最後一個咧，我覺得幾得意嘅就係話。用完嘅餐具咧，係會放翻喺睡房嘅， 係啦，唔得啊！呢個真係， 呢個真係搞唔掂。 餐具放喺睡房， 可能即係好似我哋咁 breakfast in bed 咁樣咯，跟住佢就唔攞翻啊，唔攞翻去廚房洗啦，即係就咁 hea 喺度。 咁咪好咯，你下一次用翻嗰套啫嘛。即係如果你下一次用 breakfast in bed 嘅時候，你用翻嗰套餐具咯，你唔使又搬一次入去啦。 但係曱甴啊蟻其實都已經幫你用過啦。 你住嗰啲開放式嗰啲單位咧。开放式厨房嚟噶嘛？你个睡房咪即系你个厨房，你厨房咪即系你嘅睡房，所以其实佢冇摆翻落去洗碗盘啫，只不过系 都系喺个家里边。咁所以咧，到最后就话呢一间酒店做完个调查，点解佢咁得闲咧？就系、是、因为佢推出咗一个咧，家务促成班啊。佢哋嘅目标咧就系、是、一班需要培训呢一啲能力嘅青年人。咁发现咧反应都非常好，亦都大获家长好评。咁样就拱。小朋友，喂，你上下呢个班啦，系 啊， 咁同埋咧，嗰个场景喺酒店真系一个课程咧，就令到佢哋喺屋企咧会更比起喺屋企咧更加专心。即系阿妈讲，咁你咪耳边风咯，或者你睇紧电视，哦，知啊，知啊，知啊，咁样。咁但系你真系去到酒店咧，又觉得好似好新鲜，有个场景咁样样。咁啊，学晒头先所讲嘅嘢。咁啲家长嘅反应翻嚟咧都好好，咁啊发现咧以前从来唔识做嘅嘢咧，嗰啲仔女而家去完嗰个班之后咧，啊，都做得几好咁样。即系父母都觉得好安慰咁样，咁都几有趣嘅。我唔知道香港嚟紧会唔会即系有啲酒店，即系除咗推 staycation 之外咧，都可以搞一下呢啲嘅家务班啊。 惯小角色存在谁稀罕，角落里独处暗中远望，地流放呆坐孤岛等探访，是某天你竟横渡那风浪，发掘我为我跑一趟，机率仲渺茫，你亦已在旁，幻觉吗？你已常着紧我，受尽无视的我，渐发光芒，奇迹做了主角，明谢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仗节目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自某天我竟明亮似宝藏，缺陷处外眼都好看，机率仲渺茫，你乐意在旁，绝陪我，你异常谅解我，笨拙沉闷的我，没再隐藏，逃出内向死角，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 题来可饰演我，你话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恶运也因你打破，最坏结果仍可挨过。剧情绝不抛低我，若无限明日不必哑口蹉跎，重生过被爱下去无用淡定一个，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廿年后愿故事还结果，感激光还给我，愿要我这最配 七点五十三分，听过有洪家豪嘅《主角光环》。早晨啊，小伯。 早晨 ，Kitty。早晨，钟哥。咁啊，每一年咧，而家去到11月3日啦，呢啲时候咁上下咧，就有一样嘢，大家就开始咧可能会揾啦，就系出年2022年嘅年历。 嗯， 系啦，咁啊，睇下会唔会早啲揾揾呢个靓啲嘅。香港未必咧有一个咧好大嘅传统习惯，就系、是、会揾一个好靓嘅。可能通常大家唔知系咪因为保险公司会送啦，咁、啊变咗求其啦咁样。咁但系咧，原来唔同地方咧，佢哋都有好多人咧就中意揾一个好靓嘅挂喺屋企。咁、然之后令到自己即系开心又好，又或者系觉得间屋嘅配添一种感觉都好啦。 好经典喎、哦，细个就好兴嘅，即系挂一个月历喺度啦。即系除咗你话嗰啲咩保险公司送啊、银行送啊咁样咧，自己会买噶嘛。我好记得屋企一个你系美女嘅、即系每一个月咧都系嗰阵时 有着衫噶系嘛？ 有着衫，有着衫，系啦。咁我妈买 做咩咁紧张？问呢一样咧，真系 有边个好记得？ 我细个屋企咧去过好多朋友，我爸啲朋友咧 office 咧。好多都系裸女嚟噶， 裸女，等佢着得性感啲啫，系嘛？ 唔系啊，即系裸女嚟噶嗰啲。咁、我嗰阵时都心谂，哇！我嗰阵时细个啫，我都会立好心啦。 冇嘅，艺术角度欣赏咯。 但你冇理由带个细路去噶嘛？ 呢啲我唔懂得用艺术。 唔系，但我屋企嗰个唔系嘛，我屋企嗰个系边个咧？有李美凤啦，有钟楚红啦。 咁呢啲系要从艺术角度去欣赏 啦。有黄祖贤啦，我记得，因为我细个其实唔会好认识呢啲女明星噶嘛。咁总之我屋企就一个。咁、总之每一页都有靓女喺度，我就问边个嚟啊？边个嚟啊？ 你真系好啲啊！我嗰代嗰啲咧，就唔系月历添啦，日历啦，即系每日 逐页撕嘅 嗰啲啦。嗰阵时嗰系边一个咧？嫦娥啦、超君啦，即系嗰啲画嗰啲公仔嚟噶，唔系真人明星。 咁你300多个、啊，仲要 唔系啊？嗰啲一个噶咋？ 一个咋？ 跟住即系通常一块，通常铁嘅。 哦，铁板嗰只， 一就画咗个嫦娥，一就画咗个超君喺度，跟住下边就挂咗嗰个 嗰沓纸 嘅嗰一沓纸365张喺度逐人搣咁样。 你会唔会咧？既然有360几张啊，你不如逐页喺个角落头嗰度画一个公仔，火柴人耍功夫嗰啲咧。 即系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我边咁得闲。 但是讲回这个日历呢，其实现在11月可能大家都会开始搜罗了。其中有一些都挺受欢迎的，这么多年以来、是什么呢？消防员的日历。这个真的消防员和海滩的救生员，特别是外国的救生员。 就是大只讲来讲去。 大只靓仔。 是的。但是真的看到呢，其实某一些消防员他们的日历呢，又真的除了是说影到他们大只之外呢，我觉得都几靓仔添。因为譬如讲澳洲那个啦，澳洲其中有一个消防员呢，他影出来除了是靓仔之外呢，他的样子呢更加说是似雷神。 哦， 系啦，呢啲雷神 唔似啊， 咁啊有啲 人雷神噶， 边个先？即系 Marvel 嗰个 ，Marvel 嗰个系啦。咁有人就话 喂 ，Hemsworth 啊， 系啦，就话好似雷神，咁啊令到即系消防员嘅日历咧，又喺当地咧就有一啲嘅叫做热烘烘嘅话题啦。 通常佢哋呢啲都系做慈善噶嘛， 系啦，冇错， 系啦，系咯， 系啦，做慈善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收钱嘅，咁啊都有啲 ranking 咧，可以都几得意嘅。即系佢做咗统计之后就话暂时嚟讲咧，今年边一个类别嘅日历咧 是比較受歡迎的。其中有一些我初頭自己就會覺得會不會是啲男演員啊、女演員啊嘅日曆咧係受歡迎，因為以前咧我有喺日本居住嘅時候咧，佢真係嗰個 homestay 嗰屋企咧，好中意妻夫木聰。跟住嗰個我家嬸嗰個媽媽咧，佢好中意妻夫木聰。咁變咗咧，佢每一年佢都會換一個都係妻夫木聰嘅。咁佢啲仔嘅笑佢啦，有冇搞錯啊？你中意妻夫木聰咁樣嘅？但係佢 好，我都中意。 但係佢就好中意妻夫木聰。咁佢話到有十二頁啊嘛，每一頁咧就一揭嘅時候啊，又有一個新景象嘅妻夫木聰啊陪住佢咁， 望住佢， 望住佢咁樣。咁我而家自己屋企咧有一個日曆咧係火車嚟嘅。咁你又係每一個月揭嘅時候咧，又有啲可能係電氣化，有啲可能係蒸汽啊咁樣。咁揭起上嚟嘅時候咧，都覺得每一個月咧，好似有一種新嘅景象。同埋你知呢啲咧，佢會跟住唔同時間噶嘛。夏天佢可能會揾個係啦，揾啲靚嘅風 景， 冇錯啦。咁如果你譬如嘅秋天嘅，佢可能會多咗少少紅葉啊嘅感覺，令到你覺得啊四季都轉變咁樣。咁如果你話喂，其中一啲最受歡迎嘅日曆係啲乜嘢咧？啊，竟然間咧係寵物，即係嗰啲演員啊、歌手啊或者火車啊嗰啲咧風景啊就走曬啦，頭幾位咧都係寵物嚟嘅，有貓啊、有狗啊。咁問翻啲人咧，佢哋點解咧？治癒同埋唔需要係啊，覺得好舒服，望住啲貓貓 咁樣見到，係 啦，望住貓貓嗰啲手嗰啲枕啊， 嗰啲肉掌啊， 冇錯。瞓緊覺個 sweet 嗰個樣啊，嗰啲狗喺草原嗰度跑緊步啊，就係呢啲咧，竟然間咧係最受歡迎。 都多啊，因為你多數擺喺台頭噶嘛，有啲即係除咗你大份嗰啲掛喺屋企， 但 中國 唔認同喎， 好唔認同啊？ 點解啊？ 有幾治癒啊？ 点解唔治愈咧？ 放啲猫猫狗狗喺张相， 佢冇养宠物啊嘛，因为佢唔明白啊。 咁如果小朋友啊，放机械人咁，你觉得咧？ 喂，好好多，好好多，呢个治愈好多。 靓女咧， 更好啦， 更治愈啦， 即刻好快添啊！ 嗱，咁另外咧，除咗宠物之外啦，咁最受欢迎嘅咧就系某一啲嘅动漫嘅日历啦。咁可能即系譬如机械人啊，或者啲鬼啊嗰啲咧，都系好受欢迎嘅。咁如果你话最唔受欢迎嗰啲咧，就系普通嘅风景相，因为冇乜主题，净系得四季咯。 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系时代课题。社交媒体公司 Facebook 表示，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关闭平台上的人面识别系统，理由是社会日益忧虑这类技术的使用。该系统会自动识别在相片和视讯中出现的用户。公司人工智能部门一名的主管人员说，当局正是制定明确规则监管这类系统的使用。在持续有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公司认为在受限环境下才可以使用人面识别较为合适。业界近年面对科技应用引发的道德问题，舆论认为出于保安理由，人面识别技术在零售、医疗和其他界别受到欢迎，但是衍生侵害私隐、针对边缘化群体以及令入侵性监视正常化等的争议。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2, 日元 13.95, 瑞士法郎 0.915, 加元 1.241, 人民币 6.401, 英镑对美元 1.362, 欧元对美元 1.158, 澳元对美元 0.74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87.06 美元，卖出 1788.09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相当温暖，亦都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天气转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三宗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红棉路上行方向近日缆车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中区消防局噶。红棉路上行方向近日缆车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区消防局。喺新界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逢吉乡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喺锦田河对出。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逢吉乡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就喺锦田河对出。

Kitty 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啊 Kenny， 睇到琴日咧恒指啊要跌啊，跌54点啦，三大嘅科网股咧就撑唔起，不过咧记得琴日咧同环节嘅时候咧同 Kenny 去倾咧，你就话啊大家可以出手睇睇只比亚迪咁啊，果之然啊半个钟头啊开始半个钟头冲咗上去300蚊啦，哇好厉害， 我迟咗喊都冇位， 你迟咗系嘛？ 迟咗， 诶唔好咁讲，财不入金门， 又或者咁，机会永远都喺度嘅。 听呢个环节，你会掌握到多啲投资机遇啦。咁啊，今日大市走向 ，Kenny， 你会点去预测咧？唔该你， 其实就睇翻个市嘅成交都系比较少啲，我觉得。咁所以变咗就都系嗰句，都系你睇翻个市况方面咧，就系、是、暂时都投制100天平均线，因为条线都落紧嚟。咁但系就睇到譬如25000边呢啲位置，即系25000楼下咧。都暫時有啲支持嘅，咁所以見個市況嗰個情況咧，都係冇乜方向感，都係一個整固上上上落落為主調咯。 咁可能即係都要觀察一下啦。今個禮拜都好多唔同嘅數據公布啊，有機會嗰啲數據咧都會影響下大市表現嘅噃。 如果講數據咧，呢度就排成績表啦，渣打咁啊幾好啊，業績幾好啊，不過好奇怪喎、啊。业绩虽好，但系股价就被沽、哦，即系我睇完之后咧，我有啲感同身受，即系好似我咁样啊。 点解 口碑好，但系减人工咯？即系点解会咁奇怪咧？ 帮你反映下，帮你反映下。 问下 Kenny 点解啊？帮你解救。 口碑几好噶啦，但系都唔得，点解咧？ 其实业绩咧就最主要都系叫做符合翻即系冇乜惊喜啊，冇得快咯。其实就最主要因为嗰、那个啲本地银行类股份嘅，其实之前都有啲反弹咗上嚟噶啦。咁你睇翻嗰个渣打方面啦，嗰、那个盈利嘅增长最主要咧都好似同同呢个汇丰一样，都系主要嚟自嗰个系即系拨备方面咧就系、是、大幅减少嘅。咁就嗱汇丰方面咧就更加有回拨添啦。咁但系渣打方面咧，你见到嗰个provision 都系大幅减少90几啦。咁所以就推动到嗰个系即系 bottom line 方面咧就系、是、好啦。咁但系你睇翻 top line 方面咧，其实都系比较温和地增长嘅啫。咁其实都反映翻实际大家面对紧银行业嘅情况都系咁噶啦。即系话嗰个经济虽然系稳定翻啲，但又唔系话好强劲嘅复苏。咁所以個貸款需求亦都唔會話即係好鬼誇張嗰啲，咁但係資產質素轉翻好啦，因為經濟都開始好啦，失業率又落啦嚇，咁所以銀行需要做減值啊撥備方面咧，就情況係大幅減少啦，咁所以影響到咧嗰個順利就好嘅，咁另外嗰個係股本回報率咧彈翻上8%度，咁其實同匯豐差唔多，咁基本上呢啲咁嘅數據方面咧，大家都預計得到嘅，即係冇乜特別supply 喺度啦，咁所以形成咗個股價方面咧，就其實都冇乜特別太大嘅表現啦。 所以唔係淨係你啊，鐘哥，成個行業都係咁啊。 我諗多咗 啫，好啊，咁跟住咧就想同阿 Kenny 咧講下只京東啊，因為近呢幾日咧我哋講優惠嘅時候都提到咧內地嘅雙十一啦，咁星期一正式展開咗啦，咁啊見到之前其實都有調查報告話咧，今年將會有較多嘅消費者去到參加，咁啊亦都計劃喺今年咧增加消費嘅支出，咁見到京東咧其實都叫做反覆向翻上啦，之前都跌得好低下，咁而家见到寻日嗰个逆市，即系嗰个股价咧，都系逆市上升嘅，咁啊收报314.2。Kenny， 你点睇京东啊？之前跌到咁低，而家慢慢上翻嚟，系咪已经去到一个稳阵嘅水平？大家点样睇佢嚟紧咧？即系呢个双十一会唔会都仲有得升多一个礼拜？会唔会啊？ 其实我哋都有讨论过，系咪就系睇翻嗰个？今次嘅雙十一都係比較特別啲嘅，因為今次咧就係、是、嗰、那個取消咗依個二選一，同埋嗰個係平台嗰個反壟斷之後咧，就第一個雙十一啊嘛。咁當我哋琴日都有提過咧，就係調翻轉反而咧，就可能有機會個銷售會更加好，因為可能咧嗰啲平台方面咧就會更加多嗰啲優惠啊，或者令到個營商環境方面更加好，係貨啲小商家去推動佢嘅消費嘅。咁所以你見到啲數字方面咧，又係真係靚仔喎，譬如好似嗰啲。美妆产品方面啦，头嗰四个小时个销售咧就等于旧年全日嘅，咁就更加犀利啊！家电就一个小时已经等于全日啦，咁就整体嚟讲嗰啲销售额方面咧都系以倍计上升嘅。咁今日都再有啲新嘅数据嘅，就话呢个系京东方面啦，就话出咗啲数字，就话139个品牌下边咧就系嗰啲即系下单嘅金额咧就破咗1亿啊！就嘅品牌方面咧，已經有好多個咯。咁就當中咧，就係、是、有4300几個嘅商家嘅成交額咧， 同比係增長咗兩倍喎。咁即係反映到咧，其實嗰啲小商户方面咧，個銷售額咧就真係取消咗依個二選一之後咧，係推動即係上升咗。 咪嚟緊會好啲嘅，因為我都未俾錢， 啊、 我都仲喺購物車度。 而家只係一個開始， 你啲大户嚟嘅係咪啊？稍為俾少少，一個鐘頭追到個營業額啊，咁樣係咪、 如果你講開大户咧，佢都數據都有講咧，其實大户啲品牌，譬如蘋果啊、小米啊、海爾嗰扎咧，或者華為嗰啲嘅話咧，其實單係依個十一月一號嘅時間咧。就去到即係直至到十月一號嘅時間咧，原來佢哋嗰啲即係下單嘅金額方面咧係超過10億嘅啦，已經係。每一個品牌喎， 好誇張啊！ 每一個品牌 係啊係啊，頭先數咗四個品牌，即係有40億㗎啦，係啊，如果五個品牌就50億㗎啦，咁樣。哇，好誇張啊！咁啊，睇下大家買嘢開心啦。不過即係除咗呢一隻股份之外咧，就要轉個角度睇埋呢一隻新經濟嘅股份啊。之前咧都好多人追捧嘅，講緊咧就係平安好醫生咁啊。即係網民打趣就話咧，佢由好醫生已經變咗壞醫生啊。因為點解啊？瑞信啦，同埋匯控咧都削減佢個目標價啦，去到咧兩年收市嘅新低啦，去咗32.2呢啲錢嗰度啦。咁啊，究竟散户如果高位有貨嘅，應該點去操作啊？而關於呢啲網上應診唔係一個大趨勢咩？點解會出嚟份數據，以致咧個股價都碌咗落嚟咁差咧 ？Kenny， 佢網上應診咧，我都相信係大嘅趨勢。不過咧，就係、是短期個高峰期咧，就因為即係疫情過去咧，就過去咗啦。因為之前咧，就其實疫情最嚴峻嘅時間嘅話咧，其實呢啲網上應診嗰個係需求同埋增長方面咧，就係、是大幅係上升嘅。咁同埋第二就係話咧，當時咧就增加咗好多嗰啲會員。咁大家憧憬啲會員方面咧，就最終都會係變成一個付費嘅用戶啦。咁但係結果出嚟嘅數字方面咧，就係上差人意啦。咁所以變咗就令到即係好多其實呢啲新經濟股都係嘅，你睇翻好似快手都跌得好金嘅咯。咁因為最主要其實當時係一個overvalue 咗一個過分樂觀嘅估值，而令到佢即係扯咗好高嘅水平啊。咁所以變咗佢又好過分地高，去翻正常，甚至冇即係知其實投資市場係一個鐘擺嚟㗎嘛。佢由一個極端好，就睇到一個極端差，好少企喺中間嘅。即係好愛恨分明咁樣嘅， 係 好似中間嘅，咁所以形成咗咧，一係就跌過龍，一係就升過龍，咁你變咗由正常升過龍嘅去翻一個正常嘅話咧，唔會企喺正常噶嘛，可能佢會即係undervalue 咗一段時間，所以你見佢累積嘅跌幅會勁咯。同埋第二咧，始終法規上邊咧係又係涉及唔清晰嘅，因為之前都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都有提過咁啊，即係中央都有提過話，又要去監管呢啲咁嘅即係互聯網應診啊、安全嘅問題啊，或者係過分誇大咗啲效用嘅問題啊嘛。 咁所以即係散股民咧就要好好咁樣去分析一下啦，亦都跌咗落嚟有啲股份，點解跌到股價咁低殘嘅？咁啊仲有佢嘅原因啦，咁啊唔好貪平就執咗佢啊，因為可以再平啲噶，好似。 呢個就真係絕對係要留意翻，因為好多朋友投資者成日都打嚟問就話啊，嗰只股票跌咗好多啦，咁樣買得過。其實銀碼咧，即係唔係代表嗰個股份嘅價值嘅，因為銀碼係一個數字嚟嘅啫嘛，即係好似網名咁樣個名嚟啫嘛。咁但係究竟嗰個人，即係嗰個背後嗰個人係咪即係嗰個人咧？唔知嘅喎，你即係可能男人出咗嚟變女人，女人出嚟變男人。 係啊，俾人欺騙咗啦 咁樣。係啊，即係你有照片嘅嘛？有呢個 係啊， 所以咧就。你就要睇下究竟個估值，估值先至係決定嗰個股價係咪值得買咯。 所以我成日都好好奇嘅，即係譬如話作為啲股票達人咧，有人問我應唔應該幾多錢放咧？應該點樣答咧？即係好難講啊嘛，應該幾多錢放？ 哦，係啊，嗱，其實好睇究竟首先睇究竟係咩位買入啊，同埋係佢咪賺緊錢同埋值緊錢啊？因為好多人就問喂。同一隻股票即係關鬼咩邊幾錢買入咩跌咩都係嗰隻股票嚟啫。咁我又覺得唔係咯，因為咧其實你投資係講策略噶嘛，唔係淨係嗰隻股票質地咁簡單，就講翻你嗰個策略嘅。譬如話你嗰隻股票咧係即係輸少少嘅，咁但係個睇個前景都唔係好明朗嘅話咧，咁梗係嗱嗱臨走咗佢先啦。係啊，嗰隻股票已經坐咗段時間嘅話咧。咁又唔同睇法咯，因為你即係一沽嘅時間嘅話咧，可能就已經係即係 realize 咗 loss 啦嘛。咁如果都係差唔多啊，都有去到咁上下有得直播博反彈嘅話咧，由你坐咗咁多時間嘅話咧，就反而可以睇睇心之務會唔會揾多一個位去溝貨咧。咁所以唔同嘅投資者情況咧係唔同嘅策略咯。 咁所以即係自己都要好好咁樣控制一下風險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曬 Kenny， 下個禮拜再傾啦。 拜拜，拜拜。 阿O，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讲优惠啊，请埋小白出嚟一起倾下啦。咁啊，之前都知道你生日嘅时候都有去呢个 staycation 啊，系嘛？咁啊，愉唔愉快啊？嗰、那个过程吓，小白 愉快， 愉快系啊。正所谓愉快感觉 弥漫清晨啊嘛。 每样嘢我哋都愉快噶，系咪先？歌仔都有得唱啊，听过十几年啦。我嚟紧都会去 staycation 屋企人生日咁啊。喂，我揾咗啲优惠几傻啊，真系。咁我 book 间房咧，千几蚊啦。跟住佢又送翻千几蚊消费券俾我， 但系系咪同一日即系同一次可以用定还 是 要下一次先用？ 同一次可以用，咁一间房系啊，间房两三嚿水啫，搞完之后 系啊， 系啊，几好， 咁真系抵， 系啊，我都觉得几抵。不过我觉得咧，佢嗰啲消费券咧要正价去收嘅，即系譬如你正价个铺费，可能佢会拉到去700蚊一个人头咁样，咁你两个人未用咗1400蚊咯，咁已经将你基本上嗰个叫做房价咧去抵。消咗噶啦，佢都唔会做蚀本生意嘅。不过你听落咧，你就觉得系有少少取巧嘅。不过取巧得嚟都好似几着数啦。 即究竟系请你去食饭，我送间房俾你瞓啦，定还是你去瞓，我请你食饭？ 系啦系啦。 不过呢个咧，我又试过，佢比起就咁 set 咗一个 package 咧，有少少唔同。因为佢嗰个消费券咧，你喺佢酒店你可以拣中餐又得，拣西餐又得，拣日本餐又得， 系啦， 你拣食夜晚又得，你拣食朝头早又得。咁所以其实咧，佢嗰个嘅配搭咧就比较多元化啲，就冇话限死你哦。呢个钱就包夜晚一餐嘅啫，咁样。咁你中意点用就点用咯。 所以有啲网民咧都好醒噶，佢哋咧醒到点咧，就直情咧叫 room service 咯，就叫啲酒，但就叫佢唔好开。如果可以嘅话，咁嗰啲酒咧就可以喺其他嘅渠道变翻现啊， 攞走嘅啫。 系啦，你攞翻酒支酒， 攞走支酒啊， 跟住咧就再变翻现。咁嗰支酒我乱啦嘛，当有支酒嘅价钱系500蚊，咁你咪可以仿佛将你原先要付出嘅1500蚊嘅一个房价，加埋因为佢消费券俾1000几蚊你啊嘛，咁你咪套翻5嚿水现咯。 好犀利喎，系咪啊？都谂到 佢哋酒店俾嗰啲酒 咁 卖到咁好嘅个价， 咁辛苦。 可能嗱。究竟件事怎样操作呢？我都是看网上那些消费达人啊、休闲达人啊、玩乐达人啊那些 page 那些看的而已。是爷非爷我也都不落一个住脚。 到最后他是赚定是蚀都不知道 啦。是啦，可能喂突然间之走。以为好好即系可以 resell 啦， 咦？原来隔篱超级市场卖紧20蚊 左右啦。你话喂有 resell value 啫，冇人接货嘅话就冇咗个 value 噶啦，系咪先？ 好奇怪，大家好中意咧，好似要赚尽啊。 系啊， 即系我成日都讲佢系。输了你，赢了 世界 又如何呢？ 唔系你讲噶，你个 friend 讲，李克勤讲，唱歌仔讲噶，仲要 最多系休闲李林 啊！休闲李林讲嘅咩？哦，原来系咁样，即系每个人都有一个。 输了你， 系啦，咁啊，总都系嘅，即系有阵时酒店又想赚尽你，作为顾客又 你又想赚尽翻佢， 系啦。咁点解无端讲呢个咧？有一个新嘅优惠出台，咁啊唔系我自己嘅，咁啊头先睇网站入边都话啦，啊有啲。俾你咧過下去南韓嘅引頭喎，點樣啊？有啲酒店咧就做咗一個韓風嘅優惠套餐，咁咧即係將間房咧就打扮成為韓式咁樣， 做運動衫㗎都係， 係啦韓式咁樣，咁我唔知係 咪由於遊戲啊，韓式 係啊韓式，大長金， 我戴長金啊，咁異名好多烏達啦烏達啦， 係啦，跟住咧午餐嘅時候咧就食嗰啲南韓嗰啲藥膳， 正 即係大長金嗰啲啊，嗰啲 有病㗎，要食藥膳。 人心 好气啫，人心鸡 啊，牛肋骨汤饭啊， 喂，但 系 咧，老实讲啦，我就真系麻麻，人心鸡嗰个咧，好油啊。好油嗰碗汤咧，系油淋淋 撇咗啲油先饮啊嘛， 系咯，我就麻麻地， 但我唔食得嗰啲噶， 点解啊？ 好燥啊！我一食即刻流鼻血， 系咩真系？ 系即刻见效。 哦，咁你冇啊？ 顶唔到， 唔系虚不受补呢啲， 真系虚不受补啊！ 补不受补啊！ 太燥，本身都好补啦，已经 系啦。咁啊，除咗呢个药膳，仲有咩玩啊？咁咧，中间咧，仲有咧，真系有啲着晒咧。 傳統南韓服飾嘅朋友仔咧入嚟咧，載歌載舞嘅， 哦、 即係會為你獻唱啲 傳統歌聲、 南韓嘅生日歌啦，或者有啲南韓方面嘅兒歌。咁如果你話一家大細去咧，啲小朋友就可以跟住一齊唱下咁樣啦。 即係如果喺嗰啲酒店打工，其實都幾辛苦啊！我今日咧就做日本嘅特色，聽日就韓國咁啊，就可能係菲律賓。 哇！呢啲平時要俾錢去體驗㗎。係 啊，而家喺香港做， 工作包埋啊，你份糧包咗。 行行都辛苦啊，中哥而家 揾食艱難 啊！你主題樂園嗰啲，我都 嗰啲好辛苦， 我都唔想日日扮老鼠啊！我想換下咩扮下公主得唔得啊？ 唔得唔得 唔得，你份糧包埋啊咁樣。咁好啦，你話喂，仲有乜嘢啊？就係咧，最後呢個重點啊， 整泡菜， 韓式嘅 K-pop 套餐啊，嚇，係啦，佢咧幫你輸入咗咧100隻啊，南韓嘅 K-pop。即系最流行嗰啲啊 ，BTS 啊嗰啲咁样咧，跟住咪俾你喺度唱 K 咯，系啊， 哦， 系啊， 鬼识唱咩韩文？ 度过欢，诶、欸，你唔好咁讲，就等于你识日文咁样，好、 啊、 多朋友都好识韩文啊，你个 friend 秋树咪识韩文咯，系咪先？我唔识嘅嘢，你唔识嘅嘢，唔代表人哋唔识噶嘛，所以即系俾你度过一个咧、 啊、 愉快嘅 Anion Hasio， 撒冷气哦， 你就系去呢间啊？ 我唔系啦，讲咁、 哦、 多，原来你唔系去噶， 系啦，我嗰间唔会讲出嚟俾你听噶。 好啦，咁大家睇下边一间啱你心水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1月3日系一年嘅第307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58日。1948年11月3日系第41次美国总统大选。亦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总统大选之一。选前几乎所有专业预测和民意调查都指出，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将会胜出，而最终入主白宫的是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杜鲁门。芝加哥论坛报在选举结果揭晓前认定杜威将会胜出，所以将第二日的头版标题定为杜威击败杜鲁门。选举日第二日，杜鲁门高举写着杜威击败杜鲁门标题的芝加哥论坛报返回白宫。这张照片成为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照片，亦成为报社史上一大耻辱，至今亦高挂在主编室作为警惕。11月3日出生的朋友极富活力和耐性，面对压力都会表现得平静镇定，拥有不服输的性格，不善于表达自己内心感受，往往会筑起一道高墙。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遇到逆境，有没有逆转的决心？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将错误报道高高挂起，到底是引以为鉴，还是代表事不关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昨日下午起在清水湾一带搜捕一名连环爆窃犯，至今未有发现。警方昨日下午在下洋搜捕一名连环爆窃犯期间，远距离发现一名可疑男子。男子发现警员之后立即逃跑。警员在附近发现几件物品，怀疑是近日在将军澳发生的爆窃案的赃物。之后将军澳警区联同东九龙机动部队、东九龙冲锋队、水警和飞行服务队在清水湾上下洋一带搜捕。警方话，疑犯年约40岁，身高大约1.7米，中等身材。案发嘅时候戴鸭嘴帽，身穿蓝色格仔上衣、深色长裤，手持大约2尺长刀。

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深水湾道那边车龙排到去南丰道对出。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喺新界方面，屯门嘅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湖山路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富健花园，荃湾路出九龙方向骏星工厂大厦那段慢车排到去环宇海湾，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这一段都是车多，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你上咗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未啊？ 我就一早登记咗啦。 登记完，记得要同屋企人讲你嘅意愿。因为医生要得到你家人的同意才可以做器官捐赠手术，还要鼓励亲友去登记啊。香港每日都有很多病人急需器官移植，快点去 www.codr.gov.hk 登记啦。器官捐赠我愿意，家人知道我意愿。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咁耐，得到最多的是乜嘢？我会话是朋友。 我是 Sammy 郑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 Kitty 请你的朋友有小花谭杏南，早晨。 Hello, 早晨，大家好，我是小花谭杏南。Hello Kitty， 第一次在这个早上的时间约你上嚟， 是啊， 好少可系咪咧？ 第一次啊，真系同你倾偈都系第一次、啊。 你系咪早上人咧？咁 我系早上人嚟噶。即係我就算係幾夜瞓都好咧，唔知點解咧而家瞓唔長啊！即係咧 同年紀有關啦、 啊，唔關事。 即係我話後生啊，後生嗰啲唔使瞓咁耐， 唔使瞓嘅。我通常都會八點鐘就算係幾夜瞓都，我八點鐘一定起身。 係。 自然睁大眼喎， 因为系咪晒醒嗰啲啊？ 唔系啊，我即系我光我都可以继续瞓嗰啲人嚟嘅。跟住系，就算我即系隔眼，唔系咧，真系今日可以瞓晏啲，都瞓唔翻。 系 啊， 咁所以你就系我哋晨光嘅听众群啦，因为你八点零钟起身就可以听收音机啦。 系 咁，起身咁一日流流长有咩搞咧？ 哦，咁啊好多嘢做啦，即系我因为其实咧我自己系将个，因为我瞓即系我喺网上嘅工作啦，自律性咧。是要非常之高的嘛。是啦。咁所以呢通常是一朝早起身啦，跟住之后就要搞即係因为我都有做少少生意咁样啦。 都唔止少少㗎啦，应该我会问嘅。 少少生意。咁我啲生意上嘅嘢要一朝早要搞掂晒。 是 啦。跟住之后啲 post 啊啲相啊嗰啲要搞好晒。跟住之后就会再接落去就係我网上嘅嗰堆嘢啦。 是 啦。即係嗰啲要打字啊相啊執相啊要執好晒啦。跟住之后就可以食晏啦。即係如果你话我嗰日係放假嘅话。咁跟住食完晏通常我就会回公司或者在家，跟住之后咪开始揼歌咯，就写歌啊，各样嘢，写下嘢啊，或者甚至乎睇书啊，咁样即系系啦，真系会睇书。所以我知道 我冇犹豫过个眼神，你唔使咁惊。 因为我次次一讲呢、這个，跟住通常啲人都会皱一皱眉头，嗯，你 好肤浅啊，啲人系啊，即系睇书冇样睇噶嘛。 系啊，我睇嗰啲漫画， 唔系星座啊， 睇星座嗰啲啊。 喂，咁所以其實都解答到我少少嘅問號啦，即係我會覺得譚幸南咧就係一個即係百足咁多爪嘅人啦，即係啊又做下演員啊，又唱下歌啊，跟住又剪下片啊，跟住又搞生意啊，咁都真係需要好多時間先至可以即係每一樣嘢都涉獵到噶嘛，咁啊每日得廿四個鐘，咁所以其實如果你瞓得少啲或者唔瞓得咁耐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可以攞翻多啲時間嚟做唔同嘅嘢，充實一下。 所以我諗我慣咗早起身係因為即係如果我晏咗少少起身嘅話，嗰日嘅嘢就會做唔曬，所以我可能係內心有少少呢個驚恐咧，跟住我就會啊、哦、起身啊咁樣， 係啊，咁喂，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大家都會知道啊小花咧就係一個即係好受歡迎嘅 YouTuber 啦，即係係亦都即係可唔可以叫你第一代咧？算唔算啊？ 唔算，應該第二代，因為第一代係宇橋佢哋。 哦，OK， 宇橋佢哋先嘅，跟住之後我先至加入嘅。 但係而家其實咧，有好多年輕人都好想入行噶嘛，咁、或者就算唔叫入行啦，都中意拍片擺上網嘅。咁但係佢哋就遇到好多問題，喂，點解啊？係咪時不與我啊？你哋嗰陣時咁多人睇，而家咧我拍到咧，即係日拍夜拍，剪到即係天花龍鳳都好啦，都好難儲到啲粉絲。你有冇啲技巧？或者心得可以分享一下呢？ 其實你話時不與我啦，即係我覺得我拍咗咁多年啦，即係雖然我到而家都仲有 regular 咁去出片，咁但係其實嗰個睇嘅人數其實真係少咗好多噶，好老實講，因為我諗睇我嘅觀眾群大嘅就大啦，可能有啲唔再睇 YouTube 啦咁樣，咁即係如果你俾我都中意睇啲新鮮啲嘅嘢嘅，即係有時候我都會自嘲嘅 YouTube 人碎啊咁樣，係啦，咁但係我自己如果你真係問我有啲乜嘢，我係覺得 YouTube 嘅生態係不停喺度變緊噶，即係每一段時間就會變一次嘅，即係而家會係好追求量啦，係啦，即係如果你，我覺得首先你真係要 regular 咁出片， 係 regular 係點樣嘅意思？一個禮拜起碼有兩條。够唔够啊？ 真系睇唔同嘅 channel 咯，即系睇下你拍乜嘢嘅啫。跟住有啲系可以，譬如好生活化嘅，有啲我系见到一日一条片噶，甚至乎一日两条片嘅我都见过。 系， 跟住有啲如果你系有啲有制作嘅。多啲製作嘅，即係你可能一個禮拜一條片，咁但係你要話俾啲觀眾知，我逢禮拜幾會出片，咁你就一定要做得到咯。 係 係啦，如果唔係就會失去咗觀眾嘅信心啦。 OK， 係啦，同埋我覺得而家貼地落翻個地下同啲觀眾交流係好緊要。 喂，咁你頭先有提到，喂而家咧嗰個生態一路都變啦，即係大家中意睇啊，或者即係留嘅時間都短咗咯。咁你自己一路做開有冇自己都有啲調節咧？即係同以前都唔同噶啦。我見啲人咧有啲改變咗，或者可能佢哋嘅口味又會轉得快咁樣，跟住你自己都要跟住轉去到迎合翻佢哋咧。 自己都嘗試過噶，但係咧發現有時候咧拍啲自己唔中意嘅嘢咧，即係嘗試努力去迎合咧。出嚟咧，我自己都唔中意，有啲我直頭咧，我自己都 delete 鬼咗啦。咁我自己就有一晚咧，我就用咗一晚嘅時間去睇翻以前呢片，因為我都好耐冇做過呢個動作。 你揾翻你自己，揾翻個初心 啊，係啦，即係大家成日講嘅初心啊。跟住我要揾翻個初心，跟住之後睇翻，原來我以前係咁嘅，跟住去揾翻點解以前。你哋會中意我嘅咁啊，即係我都會想知道咯，係啦，因為我而家跳咗出嚟睇以前嘅自己，我會當第二個人咁睇咯。 咁你覺得啲人係中意你啲咩咧？ 嗰陣啊，因為其實咧到而家我都係嘅，係啦，不過嗰陣就更冇，完全零包袱， 係零包袱， 係啦，同埋即係你想笑咪笑咯，想喊咪喊咯，有乜所謂啫？咁樣 ，this is me 咁樣，即係好做自己， 係 就係好衝嘅一個女仔。咁但係你隨住年紀越嚟越大嘅時候，你冇咁衝噶啦嘛，即係你會越嚟越畏首畏尾噶， 係 啦。咁所以你就會有少少反思，哎呀，我而家係咪真係太驚青嗰啲嘢？係啦，即係因為。喐少少我就好，又會好驚俾人話 嘅。係係 係，即係你難免嘅呢啲。 但係都冇辦法啦，即係你呢個世代，你做咩都有人話噶嘛。 係啊，跟住再調節一下就其實有人話都幾好啊，證明佢有留意你。 係，最奇怪就係咁咯，即係一路話嗰啲咧，其實係最長久嘅，即係睇你咧，係貢獻咗好多 click rate 㗎，佢哋。 係啊，同埋佢好了解你，佢好清楚你， 係 咁先至驚啊。 我甚至覺得其實有時。 時咧，嗰啲人係喺恨裏面帶住少少愛添啊！即係佢係唔睇你唔舒服，但係佢又中意話你咧，即係好奇怪呢一種心態。不過有佢啦， 係咯，有佢咯，因為我自己不嬲，即係啲人都話：哎呀，話我點好啊，點好啊！我話唔使理啦。如果你覺得你自己做嘅嘢係冇錯嘅，就唔使理人噶啦，做翻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啦，同埋。是咯，有人话好过冇人话，系咪先？系咪？跟住之后，同埋我觉得即大家即叫做娱乐圈啦，即都系娱乐界嘅人啦、 嗯嗯嗯。 你哪怕拍 YouTube， 我都当佢系娱乐界。 都系，都系。 你既然系娱乐嘅人啦，咁你成功娱乐到佢，哪怕你娱乐佢，佢系就系话你嘅啫，又或者你真系令到佢快乐嘅，你都成功咗啦，你都系成功嘅一种啦、嗯。 喂，咁今次你带上嚟呢首《花形人格》咧，都系其实有少少系叫做你自己性格嘅即系自白啦，咁样都系嗰啲哇，好开心啊！你唔好理得我点样啦，咁样 会唔会自恋啊？呢、 這个我又唔觉得，其实人系需要有呢一方面嘅，我觉得尤其是系做呢行嘅人添咯、 嗯， 即系如果好似你头先咁讲，譬如有啲人你。咁样讲一讲，我又缩一缩咁样，其实系好难去表现出嚟噶嘛。 嗯、 即系同埋你企喺一个舞台上面，你系要将所有嘢都放大噶嘛。嗯、即系如果唔系就唔好睇噶嘛。 嗯，即系我自己去即系收到呢一份词嘅时候咧，即系我自己系会惊嘅。 吓， 跟住我都问萧庆峰，我话喂，会唔会有啲太中意病啊？会唔会好自恋啊？咁好似唔系几好、啊。跟住佢话。信我啦，冇嘢噶，系啊。跟住之後，我就自己唱嘅時候，跟住諗下啊，其實我都係唱緊好多人嘅心聲咯。 嗯， 係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在於我嚟講咧，呢一隻歌其實如果你攆咗啲歌詞，你其實你都識咗我八九成噶啦。 嗯， 係啦，即係我叫做係我一個自我介紹咁樣啦。 係 啦，跟住但係對其他人嚟講，可能某一兩句會觸動到佢。係，我係咁噶，我係咁噶，有咩問題啫咁啊？同埋。即係我一路以嚟都係想做一樣嘢，就係、是、無論我拍片啊，或者我唱歌啊、做戲乜都好，我都係好想感染別人。即係哪怕係我嘅片，即係有啲人會 send message 話啊，因為你喺片度講咗啲咩，所以令到我之後我夠膽去做某一個工作，又或者點都好，即係我會覺得，我俾到力量你，咁啊太好啦！咁我都希望呢一隻歌係可以 represent 我，然之後聽隻歌就已經有力量，咁就最好啦。 其實睇埋個 MV 就更勁嘅，因為嗰啲顏色啊，加埋嗰啲籃球員啊，咁樣即係大家都會覺得係咯，即係有時候要將自己內心嘅一面即係釋放出嚟啦、或者係表現出嚟啦，咁係會我覺得個人都平衡啲咯。 係啦，咁但係咧個 MV 咧，如果大家細心啲留意啦，就係去到最尾咧，阿倫咧咪射波嘅，其實佢唔中噶嘛， 係啊，跟住但係大家當中咗咁樣， 係啊，但唔知點解會歡呼喎、我收到好多人咧就問我點解啊，佢都唔入你哋歡咩呼啫，點解啫，即係。我真係訪問先至可以講到啊呢樣嘢，即係因為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我想表達嘅一樣嘢，就係有時候唔一定要入，唔一定要攞冠軍，唔一定要做得到先至值得歡呼。有時候因為即係譬如佢哋當三打三啦，佢哋激戰啦，佢哋從來冇掂過個波，但係哪怕有一下我終於掂到個波，你可以有好多選擇噶嘛，你可以掉咗個波，你可以掉俾其他人，你可以放棄唔打啊，好驚啊咁啊，但係佢呢一下佢選擇咗掉，哪怕唔中都好，至少佢試過咯，係啦，咁試過肯試有勇氣嘅人，我都覺得值得要歡呼。 係嗰下已經贏咗啦， 係咪先？ 喺佢手上攞到個波，拋上去喎。 係啊， 喂，咁嗱，呢一個就係有呢個運動嘅元素喺裏邊啦。咁我知道你係咪都有即係搞下啲 gym 啊、啲生意啊咁樣啊？ 係。 喂，咁點解嘅？即係點解會搞呢樣嘢咧？ 其實人生第一次做生意，真係開健身室嘅。咁其實嗰陣就係我有個。最好的朋友啦，佢是健身教練嚟嘅，咁嗰陣佢就喺呢一個一啲比較大型嘅場去教啦，咁但係當其時咧，咁大型嗰啲場咧，健身教練咧最重要的一樣嘢咧就係 sell package 啦，係啦，通常都係嘅，咁跟住佢就覺得啊，點解要咁樣咧？我真係咁，佢係真係一心好想教人嘅，咁跟住佢就撩我。不如一齊開一間咯，因為嗰陣成日我都會去做 gym， 但係我真係每一次做 gym， 我都俾人拉埋咗一邊啊、又或者啊叫我 join 呢、這個 join 嗰、那個，我根本冇辦法可以專心地做 gym。跟住我就諗，好 要開就開一間 private 嘅 gym， 嗯， 完全冇人騷擾，同埋唔 sell 嘅，你得唔得先？佢話得，我就係想 OK 開，咁結果開到而家第八年、第九年咯，唔覺。 咁好好、啊、喎，即係其實你幾邊都喺度即係發展緊啦、啊。咁、喂，咁你啲時間點咧？即係你而家嚟緊個目標係點咧？即係正所謂坐者山望那山，好怕一事無成噶嘛，係咪先？咁你而家咁多飯又開咗啦，咁啊又演下戲啊，跟住又唱歌啦，跟住又要搞生意啦。咁其實有冇一個大啲嘅目標去希望達成嘅咧？ 其實大啲嘅目標我係唔敢定嘅，永遠不嬲我都唔敢定。但係你話短期嘅目標就係、是，譬如今次就出翻人人格啦。咁跟住其實我自己有個 project 嘅喺個內心深處啦。咁之後嗰三隻歌咧、其實我想四部曲嘅，咁係我想用翻就係環繞住我哋日常生活。即係我哋會見到嘅嘢就係花草樹木，嚟緊就會有四隻歌都係關呢個事嘅。咁花出咗嚟啦，就係、是、首先我嚟個自我介紹先啦。咁草樹木咧，咁亦都會嚟緊嘅。咁呢個就係短期內嘅 project 啦，希望下年就一定會達成得到嘅。咁四隻都會是我自己的作品嚟嘅， 咁啊希望即係快啲你又出埋嗰個花草樹木啦。不過今朝早咧就聽住你首《花形人格》先，咁啊祝你生意啊繼續蒸蒸日上啦。 你都係你都係， 多謝大家咁話。 我任性不羁，赖伴你想象，路过就似刮风无定向，行事颠三斗四太抽象，乱荡乱碰到处跌低有所伤，放肆去叫嚷，声浪最响，千杯不醉唱，讲全力唱，原谅我异常异常，何用顾虑形象。 妈 如果你是身处157年前的香港，你根本不可能站在一条街道上面。原因就是因为开埠之前的香港根本就没有街、没有道、没有里、没有方。所谓的里其实是清朝区域的行政单位来的，大致上跟我们的村是差不多意思。方这个字亦都是指市镇里面的小空地，或者就是一些狭窄的通道。好了，据讲香港未开埠之前，港岛已经有第一条的街道了。你觉得它是哪一条街，又叫什么名字，古仔又是怎样的呢？想不想知道呢？白远浩转头话你知。寻觅你对天对地，寻觅你纵使孤单难放弃，那管是好坏天气。谁是你满天遍地，谁是你纵不相识到最美，醉生梦死为等。寻获你，我会放弃漂泊。寻觅你，对天对地，寻觅你，纵使孤单难放弃，那管是好坏天气。在英国统治香港之前，真系百几年前啦，嗰阵连维多利亚城都未有。香港岛冇啲乜嘢平地，山边、海边就比较多啦。斜坡全部都系岩石嚟嘅，喺岩石之间开咗一条路，弯弯曲曲。据讲当其时嘅渔民见到落就好似一条群嘅边啊，所以咧就叫做群大路。英国人开埠之后，唐人就照样叫维多利亚城一带叫做群大路。呢、這个名字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咧，都系一直有人用噶。咁但係而家就梗係冇人用啦。去到1963年3月啦，喺石排湾出土咗一塊嘅路碑，上面就寫住咗维多利亚五里同埋群大路18里。由呢度可以睇得到维多利亚城同埋群大路其实係差唔多嘅地段。而家塊牌喺边呢？喺香港历史博物馆，有时间去探下佢，同佢 say 个 hi 啊。 时间嚟到早上嘅8:59，同大家睇睇天气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8度，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咁展望咧，未来两三日系相当温暖啊，亦都有一两阵雨嘅。星期日稍后咧就北风增强啦，气温会显著下降。下周初咧天气会转凉嘅。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7%。 日进星工厂大厦车多缓慢，龙尾就在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红桥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想开咪讲下香港运动员的奋斗经历。 我哋老师想做教育节目，培养学生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 回归25周年，我哋想做个讲香港人的广播剧。 社区参与广播第37、38季接受申请，可拣主题有体育及康乐、教育、少数族裔或者自选。详情浏览 cibs.rthk.hk。 CIBS 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连同专业医生团队， 多角度、全方位，让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医生与你》逢星期一至五晚7:35， 晚晚港台电视31。 让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指引。 投资 O2O。 9:06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夹埋美股表现啊，美股咧继续创收市新高，道指升啊，升138点，标普500指数咧升16点，纳斯达克指数升53点。值得留意嘅就系反映小型股表现嘅罗素2000指数咧收报啊2361点啊，升3点，系自三月以来咧首次创收市嘅新高嘅啫，证明咧唔止啲科技巨企或者传统嘅大企业。业绩好啦，其实连啲二三线嘅企业咧，美国方面都做得好理想。至于港股方面点睇咧？港股琴日就行虎头蛇尾啦，原先开市啊升400多点啊，最后收市要倒跌。咁啊，睇嚟今日都冇乜运行，因为睇翻港股 ADR 咧，收市咧都要跌啊，跌199点啊，再穿25000点嘅关口啦。咁啊，散户股民咧就要好好咁样控制下风险啦。十一月开局咧，可能天气都不似预期咧。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钟，听一听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就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林慧，各位听众早晨。 嗱，之前咧我哋就讲紧帮助一啲咧特殊学童嘅行为管理方面啊，仲记得咧嘉慧上次同我哋讲过你嘅釜山之旅。 系啊，上次釜山之旅咧系一个好好嘅经验啊，要及早咧即知道个小朋友佢嗰个嘅特色咧，而我哋可以系做到一啲嘅干预啦，咁就会总比咧就个细路仔爆发咗出嚟，影响到个课堂噶。 嗯，所谓干预其实都系一啲从旁嘅协助啦，即系有啲专业嘅团队啦，同埋学校啊家长一齐咧去了解翻个小朋友嘅特色咧，就可以帮到佢无论学业上啦，同埋相处上咧都可以轻松啲啦。 系啊，咁所以呢一啲嘅即系少少嘢咧，即系其实对我哋。SEN 小路仔咧都几大挑战，所以千祈咧就要系唔好系做得太迟，又唔好做得太早，咁样系要每一个细路仔唔同嘅需要咧，咁我哋系配合翻佢咯。 嗯，做啲乜嘢技巧我哋要注意嘅咧？ 系啦，咁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咧，就系话一个预测挑战啦，同埋咧就要做出相应嘅计划啦。咁即系有时候有啲咩嘅挑战行为，每个细路仔都会唔同嘅。 嗯， 咁所以咧即系例如可能话上体育堂咁样。咁可能有啲同學仔有啲碰撞咁樣，咁對一啲係高敏小朋友呢，可能個小朋友可能其他同學仔行埋嚟佢就已經係好驚好緊張啊，又或者係有啲比較低敏啲呢，可能成個波餅咁食咗磅 都未反應得切， 係啊，完全係唔覺得自己受咗傷啊，咁都會有嘅。咁所以咧，即係每一科嘅老師咧，其實都係希望佢哋係可以多啲了解唔同嘅 SEN 學生佢嗰個特質咯。 嗯嗯， 咁係啦。咁我想分享一下，即係有陣時可能我啲嘅 小朋友啊，咁可能佢哋会啱啱新嚟啦，第一次嚟嘅话咧，咁一定系要做好多功课嘅，即系同家长大家要协调好多嘢，就唔系咧突然间去一个新嘅环境，打开个门，诶、又见到阿方姑娘、啊，咁跟住实会系令到咧大家都会好紧张嘅。咁所以咧，我就通常咧啲细路仔嚟咧，咁我就会系俾我个样去睇啦，咁啊。咁啊，最好就着埋同一件衫添，如果可以嘅话吓，咁啊，跟住咧就话俾听个环境啦，个环境系有啲乜嘢啦。咁当因为我唔知道家长喺边度住噶嘛，咁所以咧就家长咧，即系我同佢分享咗话啊，我哋要校定佢先咁。咁家长咧就可能就话俾佢听，我哋会系点样搭车啊，搭啲咩车啊。咁去到之后咧，就有啲嘅咩嘅小任务俾我啦，咁样。例如我会叫家长会带定一啲个细路仔好中意玩嘅玩具。或者是一些的书，咁佢嚟到之后呢，佢就一路其实佢沿途呢已经是有个任务去俾方姑娘啦。咁所以变咗呢个細路仔呢就会系好冷静嘅，咁有目标嘅。如果唔系呢，你一路带住个細路仔去呢，其实你喺个途中呢就会有好多事发生㗎喇。 係。咁即系好多嘢都要注意嗰啲细节啦，尤其是下即系可能要好留意住沿途一啲新嘅环境当中有冇啲嘢呢，可能如果比较熟悉啲个小朋友嘅家长可能会比较清晰啲嘅。即系会唔会刺激到佢呀，或者佢会好介意、好在意嘅，咁可能都要事先同佢讲定先咯。 系啊，同埋有啲嘢亦都系我好需要嘅资料嘅，例如可能个细路仔有冇一啲嘅行为系令到佢好容易会系挑战到佢啦，例如可能佢会嗰刻或者嗰日佢有啲唔舒服啦，又或者系会唔会佢好攰啦，有阵时可能真系同个细路仔去完一个birthday party 咁，跟住过嚟咁样就好大件事，因为佢仲系玩到好开心之余，咁啊嚟到突然间吓、啊、又要咁多规矩啊，又唔知去边啊，突然间坐低啊，咁呢个都系紧要嘅。又或者系个细路仔会唔会吓多好多人坐喺度嗰阵时咧，佢哋会紧张咧？因为好似我自己以前咧都试过，咁有时我啲学生啦，即系我讲啲大人嘅学生、大专生咁，咁、可能佢哋要 sit in 我个堂，要做一啲 practicum 啦。咁但係原来有啲細路仔係唔可以 sit in 嘅，即係多咗个哥哥姐姐呢，其实佢哋係会好紧张嘅，成堂呢嗰啲行为又会变晒嘅，咁所以呢啲其实你都要预知囉。咁同埋呢，有时个細路仔係坐唔坐得耐啦，同埋佢鍾意坐啲乜嘢嘅凳啦，咁又或者係佢有冇係食緊一啲嘅药啦，咁食药可能係一啲係精神药物啦，可能係话令到佢可以我哋叫聪明药咁样啦，咁令到佢可能定啲嘅，咁佢有食到定係冇食到嚟呢，因为有时家长呢就会好紧张，会觉得啊去做治疗应该要食，有啲家长就可能会觉得诶、哎、做治疗一个钟咋嘛，唔好食啦，因为啲药可能一食都可以维持四个钟㗎嘛，咁你嘥咗三个钟囉，咁因为係啦，咁都会有啲唔同，咁所以其实要同家长要沟通好囉。咁最后呢就係话成个行程会唔会有啲变啦，即係有时可能我哋自闭症小朋友有时可能我哋迟咗上堂㗎，咁有时可能係啊本来话三点上堂，咁可能呢有少少迟咗，咁三点十分上堂，咁你落堂嗰时即係家长同佢讲四点落堂，咁可能佢会觉得四点佢真係要落堂喎，咁你又要话俾佢听行程会有啲咩变呀咁。咁其实呢以上种种呢最主要呢就係啦，就等家长学识点样去同个小朋友逢亲去新嘅环境有啲咩嘅转变呢，就係、是、其实就要做咁多嘢嘅，就唔好呢就諗住诶佢一次就惯啦，两次就惯啦，三次就惯。咁其实个細路仔每次都不安嘅话呢，佢返到学校呢，咁嗰个情绪问题都好重要，好严重咯，可以。 嗯。头先呢我感觉上呢表面上听阿嘉慧讲嘅嗰啲方法呢，好似都係话避开一啲嘢，又或者係呢知道可能会有啲刺激啊，或者有啲感官上面嘅刺激，咁就尽量去避，或者系同佢早啲讲啦。其实咧，对于佢哋咧，可能会刺激到佢嘅嗰啲嘢咧，会唔会都有啲嘅训练咧，系令到佢哋可能咧减轻对佢哋嘅戒备，或者系慢慢接受咗佢。咁到其时可能就越嚟越少嘅刺激会令佢哋有影响噶啦。 系啦，咁所以头先讲就系话，最紧要系嗰个家长啦，即系家长个参与咧系最重要，因为个细路仔会不断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噶嘛。 系啊， 咁甚至乎可能话你去商场，咁佢开呢间超级市场，突然间间超级市场可能系执咗嘅，又或者系变咗第二个牌子嘅，又或者系嗰个铺头变咗第二啲，咁会有好多啲变嘅。所以咧，我哋即系一定咧，就希望家长咧系要明白同埋了解个小朋友嘅特质。咁而佢亦都系咁多年凑住个小朋友噶嘛，佢会知得到佢啲乜嘢系会刺激到佢、挑战到个小朋友嘅。咁呢一个系即系好重要咯。咁家长咧就可以即系将呢啲嘅策略咧，就会系终身受用，系摆喺个小朋友度。因为有阵时可能我哋 嘅智齡比較低啲嘅小朋友啦，咁可能就算佢二十歲、三十歲都好啦，咁佢嘅智齡都係比較細啲噶嘛。咁、其實同樣地，都係要做翻之前一路咁樣講嗰個嘅行為嘅方式啦，俾啲策略家長去處理翻嘅。咁、那個細路仔咧，其實久而久之咧，佢逢親有啲咁嘅情況，佢就會係知得到噶啦，學咗噶啦。咁、而家長咧亦都恆常咁樣去做，咁呢樣嘢咧就變咗一個好 routine 嘅嘢啦。咁、那個細路仔咧就自然咧個腦咧就會係form 咗呢一樣嘢。咁去到一新環境嗰時候咧，佢就會減少一啲焦慮噶啦。咁、有時喺學校好多變化噶嘛。咁學校可能你一年班去到二年班，班主任又唔同，同學又唔同，跟住可能啲課室又唔同。咁呢啲一路有變化咧，我哋即係作為家長啦、老師啦、治療師啦，一定係要緊密合作去幫我哋嘅 SCN 小朋友啦。 咁所以就係可以將呢一啲咧，可能佢哋嘅恐懼或者擔憂啊，一啲負面情緒咧，養成咗一個可以慢慢用一啲好溫和嘅方法去建立嘅習慣啦。咁就可以令到佢哋咧同人相處同埋溝通嘅時候咧，越嚟越冇障礙，同埋越嚟越順暢咯。 系啊，咁我哋下次又就继续分享有唔同嘅挑战啦。 好啦，今朝早同嘉慧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嘉慧， 唔好客气，下次见， 拜拜。 共个晚餐，情节惯不惯。没有太差，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骗我也要自讨冤头。哦哦哦，流着泪扮冤家。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笛子又叫做竹笛，是中国的传统乐器。最早被发现的笛子已经有七千几年历史了。笛子在民间音乐、戏曲、民族乐团、交响乐团和现代音乐当中都经常出现，一般分为南方的曲笛和北方的邦笛。笛子多数都是用竹制作的，主要用苦竹或者紫竹，近来亦都有用双飞竹，有些笛子亦都会采用木材、玉器等等。吹笛的时候，进入笛子的气流就会呈螺旋的方式打转前进，直至到离开笛子为止，所以就会产生了不同频率的共鸣，发出不同的声音了。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啊，揾嚟最好倾嘅方姐，早晨方姐， 早晨小伯，早晨啊， 点唱啊？嗱，我知道你系阿表妹生日啊，表妹咁啊， 老公嘅表妹， 老公嘅表妹，通常啲表妹都叫婉君嘅，你呢个系咪叫婉君表妹啊？ 叶云啊，啊唔系我笑，系英云啊， 英云表妹， 系啊，定系云英咧？ 定系云英？你有冇搞错啊？ 未，云英未嫁。 哦，唔紧要，啲咩表妹？听啦吓，系啦，祝福佢啲咩咧？佢系正月生日啦， 系啊，唔系啊，11月2号咁啊，琴日诶过咗啦，咁啊，补祝佢生日快乐啦吓， 系咁补祝佢生日快乐，好啊好啊，嗱咁啊，阿表妹啦，你都识咗好多年啦，有冇话平时会成日同佢去边度玩啊？ 系啊，佢好锡我三个仔噶，咁我哋每年诶即系都会拜年啊，饮茶咯， 嗯， 系啊，好有心啊，咁加埋诶，大家都会记得大家生日咯，系佢记得我嘅，我都唔知佢系。11月2，佢话俾我，佢知我21，咁啊，做我大表哥都系同一日嘅，咁佢话翻我听，咁我就每年都记住噶啦，会 系咁啊好啦，咁啊以后每一年咧，大家都开心心一齐过啦， 系啦，祝佢诶生日快乐啊，同埋身体健康咯， 嗯，咁你记住吓，叫埋啲小朋友咧都要同佢讲翻声生日祝福嗰啲说话， 知啊，系啊， 系啦， 锡佢哋嗬， 系 啦， 好啊，咁啊，我帮你 饮茶， 播只靓嘅歌，你中意听嘅，好唔好啊？ 好。好好， 多 谢 你嘅电话，方姐， okay, 身体健康啦， 拜 拜。 云 雨清风，可以说拥有，关注共爱，不可强求，不强求，不强求，永远等候，如必须付出，我承受。谁会正式到你还拥有，将要逝去，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留，看似风流，求今天所得永远守。 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睇下今日夜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电话入边有阿祥，早晨啊，祥，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欧，早晨各位， 系有咩好节目睇？ 好啦，咁首先同大家介绍今晚7:35啦，医生与你返嚟啦，全新一季嘅医生与你继续有郑瑞文同梁海玲主持啦，咁 啊。我最喜欢看的医学节目其中一个医生与你， 咁啊， 系估唔到你都中意睇医生啊！咁啊，呢个医生与你咧， 我睇节目啫。 O K， 睇医生与你嘅节 目。好啦，交俾你讲下。 翻翻嚟讲节目啦。一连四集咧，呢个节目咧都会同大家咧探讨一个焦点疾病嘅，就系呢个椎间盘突出。 诶，成日听呢个。 系咧，咁啊， 系啊，耐唔耐听到有人话椎间盘突出啊咁样嘅、啊， 系、 啊、 通常讲嘅人咧都系觉得好痛啊嘛，即系椎间盘突出嗰个腰背好痛啊嘛， 行唔到啊咁样， 系啦、啊，但系每个人对个痛嘅感觉都唔同嘅，究竟点样去分腰痛、肌肉痛，定系真系呢个腰间盘突出问题咧？ 椎间盘吓。 系啦，椎间盘突出呢个问题咧，咁今集咧就会揾呢个中西医，去从佢哋唔同嘅角度去解释呢个椎间盘突出嘅定义、成因同埋病征系点样嘅。 哦，即系睇医生可以又睇中医又睇西医噶嘛？ 系咧，正所谓主持都有两个，又有 Karen 又有 Maggie， 总有一款啱你心水，系咪啊？ 冇错啦，系咁中西医除咗同大家問症之外咧，佢亦都會教大家咧一啲飲食嘅好方法嘅。咁啊，另一個環節咧，咁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即係都市人就用好多電子產品噶嘛，即係碌手機啊，睇下平板電腦煲下劇啊咁噶嘛。咁啊傷害對眼睛啊，係人都知噶啦。咁究竟有冇啲一啲乜嘢食療或者有冇一啲食物係對於隻眼睛係有保健作用嘅咧？咁啊，今晚就會有專家 又要聽咯、哦。我哋成日聽好多話，譬如係藍莓啊、杞子啊咁樣嚇， 即係任达华华哥又要出嚟啦， 系、 啊、靠你护眼小贴士咁啊，系咪真系咧？咁样 系啦，咁啊，即系除咗跟阿华哥去饮食之外啊，咁啊睇下注册中医同埋呢个注册营养师，睇下会唔会喺日常嗰啲饮食嗰度咧，可以揾到一啲小贴士啦 好啊， 咁啊，去到夜晚8:00继续有盘点政策啊，咁啊，今晚嘅嘉宾咧就系环境局局长啊黄锦星，咁佢会同大家咧总结下咧呢个降低本港碳排放量的成果，同埋佢会讲下呢个碳中和的计划嘅。 系，咁啊，佢有份出一分力噶，佢唔开冷气啊。 系啦，即系究竟唔系咁而家天冷啊，大家都可以唔开冷气。 系啊，夏天佢都冇开。 之外，究竟仲有咩方法咧？咁啊，听下局长点讲啦。 好啊，好啊，跟住10:00。 冇错啦，去到今晚10:31看世界。今晚有一个题目叫做橙剂杀人事件啊，即系好似好凶猛咁啊。乜嘢系橙剂咧？有啲朋友都可能知道，其实系一种除草剂嚟嘅，系一种有劇毒嘅除草剂。咁咧就喺越战期间咧，喺越南大量被使用嘅，咁啊造成好多灾难性嘅祸害。咁啊有啲咩祸害咧？就系原来呢一种化学物质咧会严重破坏人类基因组嘅，会令到嗰啲胎儿畸形，即系嗰啲脑部会有问题，甚至乎会令人患上癌症等等好多唔同疾病嘅。咁啊，当初喺呢个越南大量被使用啊嘛，咁啊，今晚呢个节目咧就会透过咧一位起诉人啊，佢又会告嗰个化学品制造商，咁啊从中去揭发咗咧呢种除草剂有毒嘅除草剂，咁点样运用会有问题？原来今时今日都仲有人用紧嘅。 哦，咁危险噶！ 系啊，同埋呢一个起诉过程里面有充满咗好多阴谋嘅，咁啊，好戏剧性嘅，咁啊，今晚10:00夜晚，大家记住留意一下。 好多阴谋系咪关于嗰啲固有利益者嗰啲啊？即系有啲人又想赚到尽，跟住有啲不法嘅商人又会想利用咁样。 好似嗰啲美剧一样啊，即系好多阴谋喺里边啊！大家。 系啊，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追一追公司啊， 系啊，好似好紧凑咁样啊，节目咁丰富，当然咧，即系要切实咧，港台电视31啦，唔该晒，唱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表哥齐维文仲厉害，佢系南京文科状元。令一成知道，如果要比其他人好，就要加倍努力。二强读书天分比较低，乔爸爸直头帮佢退学搵埋份工，要佢帮补家计。二强喺新嘅工作环境认识到佢，喺茫无边际嘅人生里边一所灯塔，就系佢师傅马素勤。不过年龄、身份、家庭状况嘅差距，变成一段苦恋嘅开始。少年十五二十时，又点会得二强一个？三黎四美各自有感情烦恼，老大一成担心细佬妹嘅同时，亦受到性格主动嘅补习学生文居案搞到内念嘅自己心如鹿撞，以为系开始，点知已经结束。文居案跟妈妈去咗北京。睇翻二强嗰边，马素勤嘅丈夫为咗钱大闹工场，另一边上四美为咗睇偶像，竟然只身上京。一成当然追过去啦。阴差阳错，一成到北京，四美回南京。既然嚟到，一成忍唔住去揾仍然未放低嘅文居案。不过回忆总是美好的，原来未放低嘅只系得一成自己。三黎遇到王一丁，好似系命中注定，两个人都从对方身上得到自己所欠缺嘅一部分。年轻人似乎开始咗一段不一样嘅感情，唔知会唔会同二强马素勤一样咁多暗涌呢？时间真系过得好快，乔家几兄弟姊妹开始踏入社会工作，反而乔爸爸被工厂要求停职留薪。他要解决经济上的问题，想到的当然就是找自己的仔女。马素勤丈夫以为二强和自己妻子有染，竟然走去乔家大打出手，最后马素勤离开工厂回了老家，亦提出离婚。二强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等。乔一成毕业之后拒绝学校分配的工作，他要投考电视台做记者。二强、三黎、四美、一丁各有各表达心意。这场戏我特别喜欢，简单几句台词，三两个反应已经看到一家人的感情。戏就是要这样演的。一成第一日上班就已经遇到困难，摄影机被地盘工人抢走，好彩凭他自己的意志解决了件事，亦都同佢嘅拍档宋清远开始有如亲兄弟嘅友谊。一丁想同三丽拉近距离，反而将佢吓亲，令佢諗返起以前被侵犯嘅童年阴影。冇辦法跨过呢个心理关口，三丽决定要同一丁分手。二强转去帮儿时玩伴打工，点知跌落陷阱都唔知，原来呢间铺头就是。一成去到派出所接返二强，当然係非常嬲啦，不断教训佢。呢个时候二强终于忍唔住，仲话老大一直睇唔起自己。一成心痛又无奈，苦口婆心同佢讲，只係唔希望佢嘅将来同乔爸爸一样。乔家几兄弟姊妹以为挨过艰苦嘅童年，生活可以好啲，原来等緊佢哋嘅是踏入社会、踏入人生之后的另一个关口。看到他们的同时亦都望见自己，我们何尝不是一样？所以这套剧可以引起大家的共鸣。有爱的地方就有家，好期待继续关心这个家。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时段，和梁明忠一起变成乔家的儿女。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陪你睇国剧。 多么想一清晨，抽空去趟旅行，结伴回斗，似往日那亲密。今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灯，餐桌够了，要与你倾。 更挂念至亲，比起交错见面，由你抚我心坎。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曾经失散都不怕他低温，唯一印象会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朝早咧，想同大家介绍一个万用汁啊，咁就系、是、早几晚咧， 鸡汁。 唔係雞汁嚟嘅，佢呢就係、是、一個你覺得似係泰式嘅汁啦。咁但係呢佢好慢用嘅。咁我前幾晚呢就叫咗啲朋友上嚟食飯㗎嘛。咁我就係、是、之前無意中呢睇到一個菜式呢，佢就攞咗嗰啲三文魚刺身，即係平時日本餐嗰啲三文魚刺身呢，佢就用咗一個泰式嘅汁呢去到撈，就變咗一個好似泰式嘅沙律咁樣。咁、 哦、 我就幻想咦，咁好似都幾清新喎、嗯。因為三文魚本身呢佢係比較肥美啲㗎嘛。 啊、 即係會食多幾嚿咧，你會覺得流啲嘅。 如果個泰式汁咧，就有啲酸酸地嘅感覺。 係啦，酸酸辣辣咁樣。咁我就試咗整啦。哇，跟住好多朋友都話：哦，好食喎！ 拍手叫好，大家 拍手叫好。 我淨係諗我都覺得好食啊，因為咧三文魚佢本身甜甜地啊嘛。 係啊， 你再加埋呢、這個啲味又撞到出嚟， 同埋勁開胃啊！ 我禮拜六日咧就啱啱有個朋友做咗 Kitty 呢一種類似嘅醬汁。嗱、嗯，一陣要聽埋 Kitty 講個素材係咪好近似啦？就我嚟做咩呢？点嗰啲大头虾。咁、 哦、 大头虾当做咁佢可能买两斤88斤咁买160几蚊咁大家 gathering 嘅时候食呢。哇，本身大头虾呢有阵时你买得唔好呢咪有啲草青味嘅麻麻地嘅。哇，点完嗰个汁呢去咗泰国咁。 係啊，其实呢个汁呢都系可以点虾啦。咁同埋嗰晚呢我哋有食牛柳嘅。咁攞嚟点呢亦都系好清新。 啊、喂，呢个感觉又似食嗰啲越南 黑椒牛柳。係啊，咁、所以我先话呢个汁都几万用喎。咁同大家讲下嗰个材料点整啦。好简单。我就落咗三隻紫天椒。 跟住咧就落咗三匙羹嘅蒜蓉，咁、你可以用現成嗰啲蒜蓉醬又得，或者你係即剁嗰啲新鮮蒜蓉又得啦。跟住咧就有魚露啦，落少少魚露一湯匙，跟住青檸汁兩湯匙，糖咧我就落咗兩茶匙，少少調下味。跟住咧就落咗少少三湯匙嘅蒸魚豉油，因為咧嗰個豉油咧就甜甜地嘛，蒸魚豉油係啦，咁咧就可以中和翻你本身嗰啲比較燉嗰啲辣啊或者酸啊咁樣。跟住咧就系、如果你中意食芫茜嘅呢个就系精髓、你就落芫茜，跟住加多一汤匙嘅水，即系做翻一个即系你睇下够唔够结啊咁样啦，就加翻啲啲嘅水，就将所有材料咧就摆入个搅拌机嗰度打打打打打，咁嗰啲芫茜啊、蒜蓉啊、辣椒啊打到溶晒，咁就变咗个酱噶啦。咁、加上你本身嗰个底碗里面有啲甜嘅豉油喺度啦，咁淋落去呢一个三文鱼刺身上面啦，哇，非常之好食，我想讲。 煙肚我先而家真系讲。 系啊，呢、這个汁真系头先阿 O 讲话点虾又得，跟住点牛肉又。又得，咁我嗰一晚点鱼又好食，咁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试下。如果你中意呢啲比较浓味少少嘅酱咧，可以自己试下整。 呢、這个要试啦，我唔食芫茜啦，咁但我都可以帮Kitty 改一改呢、這个，就是、用九层塔。我成日觉得 系啦、 你唔用芫茜唔紧要，同一个即系叫 recipe 咧，其实你转咗佢做九层塔，件事都一样出嚟，冇错，好 match 啊呢、這个。 系啊，即系总之记住主要嗰几样材料，咁你一路整嘅时候咪试下味咯。如果觉得太辣嘅，你咪加多啲啲糖 落去咯。你呢个食翻头先个 API 噶 咩啊？ 咩啊？咪点我啊嘛，咪点我啊嘛！嗱，你而家咪点我啦，点我啦，咁样系咪？ 调翻转咯， 就呢、 是、 个泰式辣汁系咪？ 冇错。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我最近對於電影咧多咗一種新嘅體會， 係係係 新嘅體會係咩咧？咁啊，話説咁我上個星期就睇咗一套舊片，咁啊舊片咧就係2003年嘅一套電影，真係好舊啦。咁啊，佢叫 The Room， 即係啦。密室咁嗰套啦， 系 间嗰套咁， 我有睇啊，嗰套都系啊， 系啦呢条你 点解无端会翻煲翻？ 因为呢个烂片嚟噶嘛， 入边佢个头开得好好嘅，其实，但系中间又系啦，即系典型呢一啲片段，其实去到中间后边就会脱咗稿啊， 系 啊，即系争少少。 其实成套戏咧，即系被史上啊，佢就话到系其中一套嘅荷里活级嘅烂片啦，系啦。咁你就话嗱，身兼啊导演、编剧同埋演员嘅阿 Tommy 咧，咁啊亦都有份做嘅呢套剧。咁啊，但系今次我用咗个特别嘅形式咧，去到欣赏呢套剧。咁啊，点解会突然间喺香港上咧？咁样咁原来系有一个新嘅玩法，就系咩咧？由于呢套片咧都几多嘅负评喺度啦，负评好多啦。咁于是乎咧，就由外国开始传入嚟，有一种玩法就系你会将佢入边嘅剧情啦，佢入边嘅好多对话咧。是爱嚟，即系难听啲讲就爱嚟笑佢。即系当一个主角佢出现嘅时候，佢某一句对白咧，系全世界会一齐笑，就觉得佢哇点咁愚蠢嘅剧情都会有嘅咁样，就变成咗一种嘅潮流。 系 好啦，咁于是乎咧，香港亦都咧将呢一套嘅片咧咁杰出嘅片咧，就攞咗嚟戏院嗰度上啦。咁系由佢开头试影嘅时候，到我去睇嗰场咧，就真系俾钱入去睇嘅。 系。 咁我入去睇嘅时候，咁而家冇得睇啦，完咗啦。咁入去睇嘅时候咧，佢要准备一样嘢就系啲咩？佢大会都有准备嘅，咁我哋自己都有准备，就系、是、准备匙羹啦。 哦 ，spoon。咁啊匙羹，咁因为佢入边嘅剧情入边咧，佢喺佢嘅客厅嗰度有几张相。 系。 咁佢张相咧，其实就净系得匙羹嘅啫。 系。 系啦，咁亦都系其中一个咧，啲人会觉得，点解你一套戏？你喺屋企嘅佈置上面，你唔係有啲家庭照，又唔係有自己照片，你擺匙羹嘅照片咧，咁亦都成為咗咧其中一個爛嘅 get 位。咁於是乎呢個玩法就係我哋會準備咗好多嘅匙羹啦。咁我都係嗰句啦，我入去嘅時候其實本身戲院亦都準備咗啲塑膠嘅匙羹俾我哋。咁咧就一見到喺只要個套戲一見到匙羹嘅位置咧。大家就會將啲匙羹抌出去，大聲嗌 spoon spoon spoon 咁啊抌出去啦。好啦，然後咧，其實成套戲仲有好多特別嘅劇情，例如見到有隻有隻狗仔 doggy 咁樣。咁本身喺我買咗飛啦，咁然後喺呢個戲院嘅 lobby 嗰度等嘅時候咧，佢啲 PR 已經同我講啊，先生，其實有啲暗號噶，我咩暗號啊咁樣？你知道咧去炮谷嘅位置啦，你講 doggy， 佢就會俾啲免費炮谷你噶啦。 係啦，咁有好多呢一類型嘅噱頭咧。咁嗰陣時我成班 friend 去啦， 因為叫咩啊？荒謬電影節係嘛？因為佢鼓吹應該有㗎，因為一個 event 嚟嘅應該係 啊，冇錯啦。 睇翻啲爛片咁樣，將啲年度爛片攞出嚟，即係大家笑咗佢。係 啦，冇錯啦。咁然後咧喺佢嘅劇情入邊咧，咁當然我哋爆谷就唔會入邊食啦，拎翻屋企食啦。咁然後喺嗰個誒， 呢個先係最荒謬嗬。 係咁而家疫情冇計啊。 咁同埋都係做啲荒謬事情嘛。 黑色幽默，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 唔使擔心。 係啦，因為入邊咧其實有好多嘅劇情咧，佢會見到水嘅，係見到水啦，會見到某一啲嘅演員啦，例如其中一個演員佢喺戲入邊個名叫 Danny。咁所以咧，大家就發覺哇，佢原來所有嘅入戲院嘅觀眾，佢哋都好似喺網上面已經刨曬個攻略。 係 點解要個攻略？你見到水，大家一齊大聲嘅 water， 即係大家都知道嘅遊戲規則。 大家都知道遊戲規則。 咁你自己入場之前有冇知道啊？ 我有，我被逼訓練咗一堂。 哦， 咁於是我已經知道套路啦。當我見到海又見到水嘅時候咧，我會大聲係 water。就算係嗰個主角喺度沖涼咁樣，咁佢啲水流下流下都要喺度大聲嗌。咁我又問翻我 friend， 喂，呢個玩法咁特別嘅，如果我喺入邊靜靜地睇得唔得㗎？佢話唔得㗎， 唔得 㗎。你入邊靜靜地睇咧，睇到戲咧。反而會俾人望住， 同埋你都睇唔到啦，側邊咁嘈。我正想問就係話，你用咗呢個方法去欣賞呢一套電影， 有覺得好睇咗？ 係咁，或者你有 冇好睇咗？係 咪啊？ 真係嗱，本身呢套戲真係一套爛片嚟嘅。你問我啲劇情各樣嘢係荒謬、不知所謂，啲過鏡啊，甚至乎咧，好多嘅劇情咧係離譜，即係正如有一幕就係個媽媽諗住同個女喺度講話，其實我有 cancer 咁樣。呢一幕係一幕，即係你想象得到 催淚嘅， 催淚 係 慘嘅。 係 點知個阿媽咧就講下嘅時候就話其實我想同你講我有 cancer 咁樣。個女咧就一秒都冇，係啊，跟住已經講翻其他自己，係啊，其實我咧我約咗個男朋友咁樣。 哦、 即係呢啲劇情你會覺得咧哇咁荒謬嘅，完全係無視咗好多即係應該重要嘅元素喺入邊咁樣。好啦，咁呢套戲咧咁其中有一幕咧都係令到我覺得有一個新嘅體會。其中有幾幕添啊，就係男主角咧，幾位男主角會喺個劇入邊咧就打呢一個籃球，即係話就話打個拋波嘅啫。咁於是乎咧，我哋成班朋友咧，大家都準備咗啲籃球喺度。咁、原來外國嘅玩法咧，就直頭啊，你係可以喺呢一個戲院做緊戲，而做緊呢一幕嘅時候咧。企起身，大家就一直喺戲院度就揾一啲啱嘅朋友咧，就望你眼望我眼，我眼望你眼，就得到個共鳴之後咧，就可以喺個觀眾席嗰度就互相就拋呢個籃球。咁、當然啦，那個分零鐘嘅劇情，你就喺度玩呢個分零鐘掉波嘅遊戲，跟住你就會掉翻俾個波俾我哋，跟住我哋就收翻埋佢，然後就等第二幕、第三幕，就大家咧又再輪流去到玩呢一個掉籃球嘅遊戲。所以話咧，原來電影咧係可以用一個咁樣嘅方法去到欣賞，同埋令到一套咧，大家 肯定係欣賞。 已经以为咧就死咗嘅电影咧就向到慢慢再睇，令到佢复活翻啊！所以成套戏咧，我觉得剧情已经唔系重点，而系我哋点样令到呢套戏啊可以活化咗我哋嘅人生啊！ 做咩事？ 系因为我印象之中啊。咁叫 room 啦， 佢 the room 呢套 系啦 ，the room 同 room 系争好远噶 ，the room 咧系烂片嚟噶 ，room 咧就喺 Oscar 咧其实有四大提名噶， 系 年度嘅催泪之作嚟嘅，所以有个 the 字咧。同冇個對字爭好遠啦、 啊！ 大家千祈唔好 mix up 咗啊！話你聽，即係好嘅戲同埋唔好睇嘅戲咧，都係一念之間。 呢套啊，真係爛片之中嘅爛片啊！ 係 啊，咁啊，但係反而另外即係衍生咗一個新嘅潮流，就係一個新嘅玩法。 係啊，幾得意啊！ 幾得意啊！ 推介。 睇下遲啲會唔會第二套爛片，我又去睇下先。 好啊，好啊，好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 Kitty，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